社交平台账户的权限。他早前说新冠疫苗和艾滋病有关的贴文之后被删除。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广东沿岸。在上午十点，位于越南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胡志明市之东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同时，强烈热带风暴马鲁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朝早有一两阵雨，周末期间云量较多。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52点，跌384点，总成交金额31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6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79点，跌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8.8，跌13.2；美团272蚊，跌11蚊；宇华教育3.98，跌7.8；阿里巴巴164.3，跌5.2。盈富基金26.32，跌3.6；快手103蚊，跌5.2；比亚迪股份310.6，跌8毫；友邦保险88.85，跌1.4；吉利汽车26.55，跌5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7，英镑10.709，瑞士法郎8.459，澳元5.851，加元6.273，新西兰元5.567，欧元9.022。每百日元对港元6.8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116。日经平均指数报28,927点，跌179点。港金现价报16,630蚊，跌9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88.74美元，卖出1,789.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泰苑快线嘅坏车咧，喺1分钟前咧就拖走咗啊，咁仍然影响到龙翔道啦，去翻观塘道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噶。咁重复多次啦，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泰苑快线嘅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仍然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道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确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军器厂街。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着丽业街一段就慢车，葵涌道天桥支路落返去长沙湾方向，近着荔枝角收押所一段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和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给充足的时间他们。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乔家的儿女》，由演员白宇饰演乔一成。 我在剧中因为母亲早逝，作为乔家的大哥，我就成为了弟弟妹妹们的保护伞，希望通过剧情和中国香港的朋友们一起见证乔一成的进步。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10月24日开始，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恭贺香港游泳代表张翠琪在全国残疾人运动会K 特殊奥运女子 S14 级100米自由泳勇夺金牌，为香港争光。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国残疾人运动会的最新消息。 咦，做紧咩啊？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想退休安心，可以买月月有粮出，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的香港年金。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 哦，咁我就可以安心去跑我嘅人生下半场啦。 想了解多啲，就打25125000啦。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未行过又点知冇路？ 凭什么该去相信痛苦不会蚕食我？怎么要逼我受这演习课？悬崖边清晰听到。 悬崖睇落去好似已经系走投无路啦，但阿 Jo 呢首歌咧就系想讲，沿住悬崖边走落去都总会有出口，世界咁大总会有路。作曲系 Jerry 雷心如，填词殷敏贤，编曲黄思燕，监制舒文。 这刻我逼我相信痛苦足以成就我。 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卫斯《悬崖有路》。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我是 Albert Lang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咧都系风骚快活人嘅拥趸啦，我都系啊，我听咗好耐噶啦。啊，点样先至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祈唔好误解咧，快活就系活得好快，系好快咁样生活。因为做事咧，如果好急、好逼促咧。欲速不达啊！有时做嘢太忙，尤其我哋香港人咧，步伐实在太快啦。放松啲，放慢啲，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10点至1点嘅风骚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星期三早上，早晨，早晨，我系梁继章 ，Sarah 阿姨就系我。 早晨，我继续坚持三三不尽。 即系咩啊？你系边个啊？三三不尽咩？ 三三不尽 强 咯， 系啦，冇错啦。 三三不尽不强， 不强不强强 强， 系啦，系街仔啊！摸你个头， 系啊！今日见到你 件衫， 件 T 恤靓靓仔仔啊！ 咁样又画几件衫， 系真系好。 喂，嗱，头先咧播咗 Albert Lau 啦，欧不欧同我哋讲下呢个慢活嘅艺术啦。 咁啊， 我谂起琴日咧，即系出席啊欧不欧嗰个开心心嘅二台18/21嘅生日会啦，玩到开心啊！仅此多谢咧。吓，即系各位同事啦，多谢邀请啦，好开心见翻啲朋友咧，亦都多谢阿天恩啦吓，即系我哋嘅 producer 啦，同我哋一齐出席啦， 好靓仔啊！琴日佢 系啦，帮我哋弹吉他啦，唱嗰只叫《三人行》啦， 冇错啊，点解你唔唱嘅？ 佢有唱啊， 系啊， 佢有唱啊， 你摇蛋啫嘛，琴日 有唱，真系有唱。 佢嗰只歌叫《Sound of Silence》， 我真系完全听唔到你把声， 系咩？ 系啊， 我 听唔到。 有唱有唱，阿 Michael 你听， 跟住我心谂就做得好， 其实我真都听唔得好。 系啊，我真系听唔到你把声。 我隐约见到个口喐下喐下咁咯。 所以我哋个台长话系听到你把声嘅， 系咩？ 我就完全听唔到。阿 Wendy 今朝早系同我哋讲噶啦，我都觉得系。其实我哋咪仲低，我哋日都见到佢。 其实咧，我想 见到你咪时运低咯。 我知啊，肯定啦， 因为 我时运高。 有冇听过？有冇细咁听过成语故事嘅滥竽充数？ 有，我咪就 系 咯。 歪歪嘛，你系咪？博士，咩叫做滥竽充数啊？ 博士，唔系你要卡通声噶。 博士，究竟乜嘢叫做 滥竽充数啊！ 哦，战国时代咧，喺秦朝有一个人，佢咧就叫做马小强， 人哋吹佢又吹，但系次次点解听唔到佢吹嘅、我有吹噶，我嗰支嘢细得就系吹唔响咯。 其实我就唔识嘅，我争在佢哋就系话要三个人，得两个人喺度，我咪唯有要去咯。但系佢哋叫我唔使出声就得噶啦，咁就为之叫滥竽充数啦。 呢个故事咧就教翻各位小朋友，努力工作啊，唔好做得太差。如果唔系下场就好似 我觉得教训唔系咁，教训 乜嘢？ 小朋友，你唔识吹唔紧要，隔篱嗰几条友吹就得噶啦。 呢啲咪唔好咯。 又或者佢就话：各位小朋友唔识吹唔紧要，但系千祈唔好学马小强啊！ 系啦，下场好悲惨啊！ 佢要同两个人成日俾人踩嚟做风骚快活人，生生世世永不能够放弃啊！ 系啊，其实我觉得你系咪应该系报应嚟嘅，同我哋一齐做节目， 或者对我哋 嚟玩好嘢， 仲未报。 这首歌歌叫做《我恨我痴心》，星期三的早上26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3%。 恨我痴心，恨你故意，恨我痴心，不 不過其實琴日大家咧可能咧唔認識我哋三個啦，因為我哋以前咧曾經做過一隊咧好顯赫嘅樂隊嘅， 好勁啊！ 咁個樂隊都出過一次 show 咁大把， 一次 唔係有幾個外國啲經理人打電話俾我， 有 簽我哋 Michael Jackson 嗰個啊嘛，我知道佢叫 Quincy Jones 啊嘛，係啊，叫落去 同埋 Stevie Wonder 啊嘛， 有 等你啊 Stevie Wonder， 好嘢，戴翻黑眼鏡， 得唔好咁樣，唔好咁樣，一聽到我哋把聲，自己覺得一鳴驚人係咪？我哋叫做 Hard Rubber Rubber Band。 教 系啦，冇错， 教 乐队系啦，系啊，名嚟啫嘛， 系啊， 因 为 有 大家冇谂太多， 系啦，塑胶啦， 塑胶啊， 系啊， 有 我哋有 rubber band 啊， 我哋好 环 保啊嘛， 系啊， 唔系我想讲就系我哋嗰个乐队嗰阵时咧，其实我哋一向嘅风格都系咁，我哋嗰次表演好成功，点解？因为咧嗰个乐队嘅领班咧掹咗阿马小强嗰个乐器嘅插苏，于是佢弹咧系冇声嘅，咁所以 弹 bass 嘅， 冇错， 佢有学嘅， 我有学， 你有练嘅， 真 系 有， 你知唔知我仲喺度啊？ 我知 有一日我咪撞到你嘅，我咪练打鼓嘛，练你系练弹 bass 噶嘛，吓嗰一日咧，跟住咧我系拍咗条片嘅，仲喺我度啊！ 你觉得我 孤本嚟噶？ 你觉得我弹得好唔 好？ 好 差， 即系彩排嘅过程啊！你知 唔系，系佢练嘅时候，佢学嘅时候。 咦，我都冇睇到。 系啊，佢个老师系全程冇笑。 跟住我就问佢点解 佢系咪个老师系咪就咳中啊？ 问走啦，皱眉头，佢系非常之唔开心。 阿老师讲咗一句， 执到你， 佢话你弹嘅 bass 真系好屎，所以咧系好悲屎嘅， 系 啦， 又悲又屎， 又悲又 屎，咁就系悲哀嘅屎， 冇错。 你谂下几惨， 好唔开心。 琴日咧，阿天一，我哋嘅 producer 咧，本来都唔想佢咁孤独嘅，就俾一只阿天一自己揞咗个蛋出嚟， 系冇错， 系啦。 本身其实佢有左右嘅，但系佢就惊佢自己连左右都会搞错。 嗰只蛋咧就唔系真系蛋嚟嘅，即系嗰啲叫打节拍嗰啲嗦嗦嗦嗦嗰啲咧，嗰啲声。但系咧，阿李丽阳见到即刻揿住佢，你唔好啊，佢连嗦嗦都会搞错拍子嘅咁样。 我唔系第一，我唔系唯一一个同佢讲， 系啊， 跟住有人同你讲过系咩？ 系啊，当我上台嘅时候，我攞住阿乐队哥哥俾我一个大巨蛋，黑色嘅黑掹掹嗰只。 点解个个都要俾只蛋嚟嘅？ 因为佢 领班又 因为你最容易嘅嘢啦嘛， 即 系摇 下 摇 下 摇 下， 系啊， 咁样。 不过说时迟那时快，李志刚喺侧边同我讲：，喂。唔好乱啊！啲拍子要跟拍子索噶， 系啊！ 个凌厉嘅眼神望住我， 结果你有冇熬啊？ 我有啊！最后我擦咁啊， 擦 系啊！ 即系最后尾嗰啲系咪？ 系啊！ 不过鼓乱打嗰阵， 系啦。不过当时台下好多人走咗啦，嗌咗宋慧姐都。 其实就因为你喺度擦， 佢一 见 你 擦， 佢就走。本来佢坐低，佢屁股差唔多到张凳，一见你擦，佢即刻走。马上。 咪 咯， 我 见 到自己。 咁大家听翻啦，我知道迟啲会有电视播啦， 冇 错，有电台 Open Love 嘅节目播翻。 系啦，我哋都有唱歌嘅，希望大家都可以听下。 好啊， 唔好去到我哋嗰 part 就走咗去。 系啊，真系。 但系其实真系好开心，因为其实琴日咧，你都可以 feel 到嘅就系我哋二台咧，原来有好多卧虎藏龙。我真系唔知道 Barbie 原来弹咧竖琴系咁好听， 好似去天堂咁。 罗敏庄唱歌好听就已经知道， 罗敏庄唱歌好听到 哇，真系简直系酥软把声。系 啊， 我都即刻 send 咗个 message， 我冇听过就系。讲真，你真系唱歌好好听， 系 啊， 真系太好听， 系啊，名不虚传啦，嗬， 系啊， 或者下次你唱歌都会有呢个效果， 唔会，一定唔会噶啦，但我会立志可能会跟阿天恩学下吉他先， 哦，系嘛， 因为佢迟啲有个新节目啊嘛，我就系想跟佢学， 都好嘅。 但你 唔好做咯，睇下佢可唔可以教到你识咯。 唔会。 嗱，有啲人咧唔知，我细个都 系 学过吉他嘅，去嗰啲乜乜琴行嗰啲咁样咧。我最记得咧就学嗰啲叫chord 啊，练 chord 嘅。咁啊，其实咧吉他如果你真系练咗 chord， 知道点样揿去 C 啊 E 啊，你觉得自己识噶啦，但其实仲系争好远。 因为其实你要转 chord 咧系好难嘅， 系 啦，转 chord 系好难嘅，即系你知道，譬如话呢个手指摆喺边条线嘅话，呢个系记啫嘛，你死记啫嘛。但系其实你由 D minor 变 C 或者咩嗰啲位咧，其实系比较难咯。我自己认为就 吓，我寻日咧就 学 ukulele， 哇，犀利！琴日我就同阿天恩倾开偈，因为佢话佢啱啱录咗佢嗰个吉他节目，录咗一集， 系 咁佢话咧嗰个吉他系佢嘅老师嚟嘅，两三年前跟佢学啊，你两三年前。先学吉他，你咁劲嘅？佢话唔系啊，佢话佢识咗吉他就十年啦， 系啊。 但系咧，佢觉得想再 勁啲，就於是又跟個老師。 我都覺得係㗎， 一定要 佢。哇！你咁犀利， 兩回事嚟 㗎。我好佩服啲人嚟，你識佢再學。 冇錯，你而家你有好多咧都可以係喺嗰個 app 啊，或者咩？你知唔知有㗎？ 我知 道。學彈琴啊，學吉他乜嘢都有㗎。但係始終我覺得都係要對住個人，有啲乜嘢嘅話咧，係大家真係可以睇住你係去指點咧，我都係爭好遠㗎。 同埋咧，多數嘅歌曲啦，我唔敢話全部啦，除咗你素曲咧，如果你中間有翻一啲solo 咧，吉他嘅 solo 勾字咧，好聽好多㗎。而嗰樣嘢咧，唔係真係咁容易，你就咁可以掃掃掃掃嘅，都得嘅。不過真係，譬如好似你咁，你掹個插掃都得㗎，係咪？不過要求咩咁解啫？ 嗱，唔好再提我呢啲語事，我決心從隻蛋開始。 其實我覺得你勁啲嘅話，你直頭係冇弦都得啦。 咩冇弦啊？ 吉他冇弦啊！你放心， 都彈得出。 我一定會續弦，點都要續弦，點啊？ 但係人哋掹架俾你啦， 續弦 冇弦的吉他係嘛？用个口扮啊， 咁我就话你叻啦， 犀利啊！ 系好， 你同埋你琴日咧，点解你唔唱嗰只嘟嘟歌嘅嗰只清风嘟嘟？ 哇！在座咁多，即系高层啊，有领导人喺度，我唔想即系拉低晒，系啊，同埋琴日我觉得系一个唱歌嘅节目嚟嘅， 唔止啊。其实琴日咧，除咗唱歌咧，系一个好开心嘅怀旧追追旧，咪怀旧追旧啫。因为好多朋友咧，我自己咧，我唔代表你哋啦，即系好耐冇见啦。譬如阿 Lucian 余建明啦，譬如话阿 Brian 啦，即系梁兆辉啦，甚至 Ocean 我都好耐冇见啦，陈伟杰都好耐冇见啦。咁琴日咧全部咧见翻晒好多以前合作开嘅一啲同事咯， 冇错系。 你有咩感觉咧？你见翻佢哋嘅时候， 真系恍如隔世。 系，我都系咁话， 我都系咁话。 其实大家都要商量下，究竟佢系边个咧？即系讲真系有几两，有两个系咁样。 多多少少有啲变化。 我又问你话有个系边个嚟噶？你估错咗啦，都 系。你估错 啊？但系咧。谭耀贤咧起初咧唔敢认我啊， 系啊，梗系唔敢认啦。 佢 你成日话同佢有好 special 嘅， 因为你个样都变咗啦， 个样都变肥咗好多。 佢话你肥咗好多，佢识你嘅时候啊， 好瘦啊嘛，我识佢嘅时候， 咁啊系，嗰时你吸毒啊嘛。 唔係人哋以為佢吸毒， 佢阿媽以為佢吸毒， 佢阿媽以為佢 嗱，我已經改邪歸正啦。 你唔好咁講，人哋以為你真係添。 我改邪歸正咯，即係我意思就係話， 所以佢要肥啲，咁樣咪唔會俾人哋覺得佢以為。 但係一去去得太盡喎，你一吹吹到個肚腩噗咁樣。 有時好多嘢好難講嘅， 你不如真係咪三？ 要慢慢先知道自己要點樣拿捏，係咪？咩叫做攞呢個中間，對唔對？ 冇錯， 中庸之道唔係咁容易。 中庸之道都係一個好成語嚟嘅，我哋都要學下。 不如下次 啊，究竟咩叫做中庸之道啊？ 我又嚟咯，好耐以前战国时期， 继续讲， 留意我哋呢一个中庸之道同埋过犹不及两句成语。 唔系过犹不及啊，系滥竽充数啊。 琴日咧听阿罗敏章唱嗰只版本，好好听， 系非常之好听。 咁啊，未有得播住啦，因为迟啲先剪好啦嘛。咁不如今日又听下呢只歌，嚟自一个电台节目。把歌谈心呢个版本属于 林珊珊。 No， 估下 呢个唔知道、 啊。重唱嘅唔系林珊珊原装版，佢个名字叫关淑怡。 仍有你的影子，热情仍是渺茫的名字。追忆的影子，尽能合如诗，风中吹散了一面。从何时开始，我若然不语，我心中充满寂寞，又一次情是满腔善意，期望共你倾谈心事，只此一次，可不可以？ 从何时开始，我欲言言不语，我心中充满寂寞又一次，情是不堪缠绵，期望共你倾谈心事，至此一次可不可以，我的故事你愿何知，缘分 关淑仪重新演绎嘅《把歌谈心》啊，10:29，听紧风 show 快活人。今日天气咧多云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冬至东北风，另外风势清劲。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早上有雨嘅，周末期间云量较多。我哋先听咧10:30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唔好行开啦，一阵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志超认为，如果要避免个别个案造成社区爆发，在需要通关的情况下，应该收紧入境豁免检疫安排。亦都认为当局在审批豁免的时候，亦都要视乎需要。对于豁免人员的类别，梁志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应该每项详细研究，以确定是不是必须。认为要确保审批过程，检视整体安排能不能够避免同社区接触。他提到早前政府要求外地船员抵港之后要安排点对点交通，但由船员方面自己安排，结果出现第三波情况。内地过去一日新增5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土病例占50宗，其中内蒙古有32宗，北京3宗，贵州、宁夏、山东同甘肃都有确诊病例，冇新增死亡同疑似个案。另外新增26宗无症状感染病例，4宗属于本土个案，患者分别嚟自云南同埋河北。内地至今有96,899人确诊，4,636人死亡，91,620人康复出院。南韩过去一日新增1,95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较之前一日大幅增加680多宗，累计356,000多人染病，死亡个案增加9宗。新增的确诊个案中，社区感染病例占住大多数，其中超过80%在首都圈。韩联社报道，疗养院、幼儿园和学校等出现集体感染，加上社会即将进入分阶段恢复日常生活模式，民众的防疫意识松懈，令感染个案上升。当局忧虑，如果在万圣节之后的疫情持续扩散，将会影响下星期起实施的恢复日常生活模式计划。巴西国会参议院一个的调查委员会通过一份调查报告，就政府应对新型肺炎疫情不力建议起诉总统博尔索纳罗。委员会的11名委员以7票赞成、4票反对通过那份长达1200页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认为，博尔索纳罗在处理疫情的时候涉及危害人类罪和欺诈等9项的罪行，同时建议起诉包括多名内阁部长和博尔索纳罗3名仔女在内的77人。报告又建议巴西最高法院以发布虚假信息为由，暂停博尔索纳罗使用社交平台账户的权限。他早前说新冠疫苗和艾滋病有关，有关的贴文之后被删除。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朝早有一两阵雨，周末期间云量较多。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03点，跌434点，总成交金额45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0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89点，跌1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5.8，跌16.2；美团270.4，跌12.6；阿里巴巴163.8，跌5.7；盈富基金26.28，跌4毫；宇华教育3.92，跌8.4；快手102.9，跌5.3；比亚迪股份310.8，跌6毫；吉利汽车26.45，跌5毫；友邦保险88.75，跌1.5；安达体育123.9，跌3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7，日元114.11，瑞士法郎0.92，加元1.24，人民币6.385，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5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日经平均指数报28946点，系跌159点。港金现价报16630蚊，跌9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88.8美元，卖出1789.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同埋一架坏车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嘅慢线就有坏车阻路。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呢一段都系车多。至于较早前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荔枝角收押所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接近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呢一段咧，仲系慢车，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Kitty 冬天嚟咯， 阿欧秋天好似未嚟过。 小白你仲着短袖衫？ Barbie 可能听日已经是夏天啦。 依家啲天气 越嚟越分唔到春夏秋冬啊。 咁应该点做呢？ 爱惜自己，爱惜地球。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好 好，翻嚟风骚范围人，我想问咧，你哋咧对头发有冇恐惧噶？ 点解啊？ 我恐惧 咩？ 系咯， 嗱，头发咧唔知好奇怪，长喺自己头上嗰啲啦，就冇咁惊嘅。但我有啲人咧，我见到佢咧，一见到佢头发喺台上边啊、凳上面咧， 我甩头发， 佢就会觉得咦咁样拨开佢，好似嗰样嘢好糟咁样样啊。又或者调翻转啦，如果你喺食物，有时自己见到，诶、有条头发，都唔理系咪自己或者人哋咧，好多人都会觉得咦好肉酸啊咁样， 一条半条冇所谓啦，你咪一住。 就或者系啊，我哋钳面咁可以住喺度就话啫，一条半条系好正常嘅。 嗱，咁啊，但系咧，嗱，某啲情况咧，头发嚟讲咧，对某啲人咧觉得，咦，好肉酸啊，或者即系好唔舒服、好唔卫生咁样。就见到咧，讨论区有个人摆张相上去，咁原来咧佢系坐飞机，其实唔单止飞机，我谂好多公共交通工具，如果你 系 前面有个凳平，而坐咗个长头发嘅姑娘嘅咧，或者都会有。撞到呢個情況，嗱 Sarah 就好似好少啦，因為我見到你都好少留咁長啦，即係後邊。 喂，好笑喎！話時話，有一個人咧，知唔知道咧？喺網上面咧，我無端端咧有朋友見到啦，跟住話俾我知啦，佢就哦，卒之都知道點解你咧到而家一路都唔會留長頭髮啦，係因為咧你嘅前度咧同咗有一個好長嘅女長頭髮嘅女仔喺埋一齊之後，所以咧你驚咗就我就哇，使唔使講到咁遠啊？我澄清冇啲咁嘅事啊，係啊，我個朋友咁我就哦，唔怪之你成日留短頭髮。啦，我都知点解啦，咁样，所以其实有好多嘢真系可，点解代表我乱咁讲嘢 咧？你短咗好多年， 我短咗好多年啦。 你由快将烦恼尽忘记开始， 都已经系短头发啦，系嘛，好长个， 系啊， 因为我一长亲头发嘅话，啲人就觉得喂，发展到个好丑样嚟， 真系好，我未见过你长头发， 我都未 想你睇，我自己都顶唔顺， 系几时啊？ 哎呀，我试过搏过好长， 我搏 嘅，系因为有个朋友同我讲，佢就话你唔好理人哋讲乜嘢，总之你咩都要试下。咁我就有个搏法嘅技术，就喺你啲头发度即系再搏长长长，长到去腰嘅。首先，我觉得打理好麻烦，第二样嘢好热。第三咧就係我覺得其實我真係好靚，咁所以我真係即刻第二時間我就即刻自己整曬佢整啊， 係 啊掹曬佢啊，掹斷曬佢咁咯，係啊，就係咁樣啦。 不過你話薄髮咧對頭髮唔好嘅喎， 嗯， 係啊，因為你又 一次半次 嘅玩啫嘛，係 啦， 不如你都試下馬小強，好 唔 好？但 係 我唔中意啲長頭髮嘅女士咧，有時你真係要好小心。我試過有一次俾佢發到隻眼， 哎呀我都試過， 有冇試過？ 我試過， 係啊，扎一條馬尾，咁跟住咧佢知啦，係啦，佢唔係啊，佢係係啦， 搖頭， 跟住你係想。拍一拍佢之後，跟住咧佢咩事啊？咁哇，成個就係掃埋 通噶，係啊，遠邊一樣。好啦，嗱咁啊，呢個人坐飛機咧，咁啊影咗張相，佢哇咁樣得嘅咁樣。就佢前面嗰女仔真係好長頭髮，真係好長頭髮，分分鐘去 到腰嗰啲啦， 去到腰嗰啲啦，係 啊，嗰啲好。 咁咧本嚟就咁挨，咁都冇咩所謂嘅，即係個頭就咁挨落去冇咁所謂。佢將個 頭 髮拎起擺去後邊， 哇！ 同埋飛機其實後邊就係乜嘢？人哋個餐 台咯， 要放低張台食嘢噶嘛。佢成把头发基本上遮晒个凳平咁滞，咁我唔知道如果人哋要食嘢咁点食咧？第一食唔到啦， 好核突啦，同埋 真系 大眼就我前面有个头咁样， 系啊， 几恐怖啊！你有冇 一个地拖咁样， 突然间 冧咗 拉嗰啲头发有只眼， 系啊，好恐怖啊！你唔好再讲啦， 系啊， 再抄入啲嘅话，有另外一个人喺度， 哎呀， 呢个系咩字？ 呢个唔系大 字啊， 呢个一条辫子 啊，我觉得唔系好。好合理啦， 唔好衞生喎， 係啦，又唔衞生。 咁你會點啊？如果你坐喺後邊嗰個人， 拍梗係拍佢啦。喂，唔該，你整好啦。喂，我食嘢啦。 定你幫佢剪剪？ 唔得，我真係有個衝動，我真係有個衝動。我有時見到咧，啲女仔揸住個鞭咧，我喺度諗咧，戳咁樣剪。 呢個唔啱嘅。 嗱，我覺得未必會咁做，但係如果係我嘅話，我會點樣做咧？我覺得我會咧就揾啲嘢夾一夾佢咯。 嗯， 或者 你明唔明啊？係啦，唔覺意，譬如可能我就係會攞 佢攞塊板， 係啊，攞塊板落嚟嘅時候夾到你啊，又或者咩嗰時候，唔好意思。呢啲把头发咧系咁样咯， 系 啊， 真系痛佢会真系知， 梗系啦， 唔痛佢唔知 嘅。唔系你基本上后边你食唔到嘢嘅，你都放唔到个餐台落嚟， 唔食嘢我都唔舒服啦。 系啊， 会唔会遮住个 mon 啊？ 遮，梗系遮啦，佢成个凳都遮。 睇咁 睇電視嗰啲 啊，睇電視睇唔到噶啦， 係咯，咁唔得，你完全影 好似開幕咁樣咯，得得得得得咁先得啦，係咪？要揾人做個開幕， 哇，好正啊，仲要做鬼片， 所以咧，你有時喺公眾地方你遇到呢啲咁人咧，都幾煩。我覺得最好就係，如果佢又唔睬你嘅，唔理你嘅，你咪同空中小姐講咯，係 啊， 咁點啊？咁 係啊，冇錯， 做嘢嘅人幫你嚇話事下咯， 係啊，喂，佢洗頭聽我都好耐喎， 好麻煩嘅。同埋其實我見到啲長頭髮啲女仔，我有時我都會。 驚嘅就係，如果你屋企係一個白色嘅雲石地，好角嘅， 好多頭髮啦， 一條長嘅頭髮， 係一條， 咁就係都幾麻煩，同埋係幾嘔心嘅。即係如果你真係好多嘅話，所以我都會比較驚嘅。不過頭髮大家要小心啲， 點解？ 好多時候戀情就係因為唔係。头发当然是要可以落角头啦，同埋有啲往往嗰啲。 点解你身上嗰条长头？ 冇错， 系边 有听过啡色嘅？ 明明我嗰条咁短， 咪咯？ 点解你有条长头？ 危险！ 系啊，我试过有一次咧，有一个朋友啦。女士嚟嘅，打电话俾我，咁跟住之后佢话俾我听，佢就话应该点算好，应该点算好，咩事啊？喺架车， 一定喺架车。 发现系啦，个车厅嗰度，咁啊，因为咧。冇辦法，因為佢點解唔會唔覺呢，就是、因為打電話俾我嗰個女朋友，佢同我一樣，都係留短頭髮嘅。咁、當佢喺度執嗰架車嘅時候嘅話，就發現就有一啲長嘅頭髮喺隔離個位嗰度。邊個咧？ 咁或者個男仔可能車個女同事咧？ 解釋到嘅， 但係唔知啊。 但 係 有時女人嘅直覺， 唔開心嘅女人嘅直覺係會唔開心。 同埋你睇聞聞到一陣味， 嗯， 特別有啲空氣清新嘅味，即係話你。 仲有另外一啲 嘢，清洗嗰啲味。 引申到佢哋話，仲有好多時會執到啲咩嘢咧？就係耳環托。 哦，哇，咁啊，如果耳環托都甩得就 有冇聽過？ 應該有啲激烈行動喎，唔係就咁坐過喎。 专登噶， 系有啲，真系专登嘅。 专登噶，专登留啲嘢喺你架车度啊， 冇错， 好似话俾大婆听， 耳环托嗰啲好小事， 到此一游。 系啊， 好似啲猫仔、狗仔留地盘啊嘛，屙多尿落去啊嘛，系啊，我地方。 你有冇听过呢个乜故事？ 我有啊，最激嗰个咧就系有女士将一条内衣， 冇错， 摆喺度， 冇错。但系我呢个故事咧，调翻转系阿大婆做嘅。 哦， 试完就系点样咧？我有一个，有一个 系呢个精彩， 愿闻其详系咪？ 系 嗱，咁咧就系一位女士，咁就知道自己个男朋友咧都应该出去吓好多吓咁啦。咁但系问题系咧，佢从事嘅嗰个行业咧系会经常出差嘅。 嗯， 咁啊试下就话听下究竟佢有冇真系出边度查查滚咧？佢谂咗一条桥，就将一条女士嘅裤。 内边嘅，内边嘅， 内边嘅裤，就将佢咧塞咗喺呢一位男士出差嘅行李里面，系啦，就塞得好入，塞得好入，塞得好入。咁而佢哋有一个习惯，就系咧，其实好多时候个男士出完差翻嚟之后嘅话咧，都系佢嘅女朋友帮佢清空佢嗰个行李嘅。好啦，咁啊，如是者佢就将佢就喺佢出发之前嘅话，就将呢一条裤塞咗喺个行李箱度啦。咁佢又唔会啊出差咁样，几日之后翻嚟啦。翻嚟之后嘅话，当然就塞帮佢执佢个行李箱。跟住收尾佢就拆翻呢条底裤出嚟，条底裤但冇事，都系摆喺嗰个位。跟住就即刻问嗰个男人，佢就话呢条裤系边个嘅？就睇佢当时嗰个 反 应系啦。 惊一定测到。 如果佢心有屎嘅咧，佢真 系 好惊。 即刻测到。系啊， 当时嘅反应系点？ 佢当时嘅反应咧，就系先愕然，之后跟住佢就系话咩啊，冇啊，我冇啊，我冇问你咩，问你咩，冇一咩冇咩啫，系咪？ 但系佢攞出嚟， 系啊，佢攞出嚟，佢话喺你个行李箱嗰度拎出嚟咯。咁跟住身边嗰个男人就话，即系咩啊，边个咁？我唔知，冇咁样咯。咁但系话，即系呢个就要睇下佢女人嗰个直觉啦。喺当时嘅时候，你见到佢究竟会唔会面红啊？又或者佢就讲嘢嘅时候会唔会口窒窒啊？或者系点样啊？咁样就去 check 佢咯。到最后尾嘅时候，发觉原来系真噶咯。 真系。 但系最后佢即系辗转都讲翻。 辗转嘅时候，到最后尾嘅时候，佢惊，跟住咧个男人咧就认，就系话系有。跟住身边个大婆当然好唔开心啦，跟住话俾佢听就系话，其实咧唔系你出边嗰啲即系警警滚滚嗰啲人塞落去嘅，其实系你出发之前嘅话，我已经将咗呢条裤摆咗落去。 哇！ 系咪好犀利啊？ 女人 咩、 女士咁试咧，总有原因嘅。 小心女人，小心。 唔系，因为佢肯定系觉得有啲唔妥先咁做。 系啊，冇错啊。 系啊，好 即系如果我系啊对你好有信心嘅，我无谓要做啲咁嘅嘢，令到 嗰啲夜 半 敲门也不惊。嚟啦， 真系。 等我check下我个书包又冇嘢，好啫。 摆咗个执好啲嘅喺度。 哎呀， 你check下啲楼啊， 快啲check下。 Cindy Lauper 嘅呢一首《Girl Just Wanna Have Fun》，不过小心。 网上情，通往内心就是耳朵。嗌交嘅时候，太太话：我同你讲乜嘢啊？你总系耳仔入耳仔出，成日都唔摆心。丈夫就话：我同你讲乜嘢？你总系两只耳仔入，一只嘴巴出，讲晒出嚟，咁仲衰。喺呢个年代，好多人变得越嚟越难沟通。你可以问一啲人际关系唔好嘅夫妻，点解会咁样？如果佢哋有谂过真正嘅原因，可能个答案都系一样，就系根本冇办法沟通。你讲咗一啲说话，对方将佢谂成另一啲说话，或者对方讲咗一啲事情，而你将佢当成另一啲事情。点解啊？因为你只系关心自己想讲嘅说话。沟通嘅目的系了解，唔系改变。通往内心就系耳朵啦。好耐以前都有个哲学家讲过，佢话上天俾我哋两个耳仔，一个嘴巴，就要我哋多听少讲。我哋都知道嗰种感觉啦，讲嘢人哋唔听系几令人哋唔开心，但系我哋自己又要几时静落嚟听下人哋嘅心声？爸爸妈妈就会抱怨个仔唔听佢哋讲，个仔就会埋怨爸爸妈妈成日啰啰嗦嗦，丈夫又指责太太太多意见，太太又会责怪先生唔听人哋嘅意见。沟通嘅目的系为咗乜嘢？是了解对方，不是改变对方。很多人有一种不啱的观念，以为沟通就是表达自己的看法，希望令到对方改变，改变成为你喜欢的样子。记住了，重要不是讲些什么，而是听些什么。真正成功的沟通就是无我的倾听。不要成日记住自己想点想点，要静静地听下对方的想法。好多人喺沟通上边，常以自己嘅立场、想法，尝试去说服对方、改变对方。好多人经常犯咗急于将自己嘅观念要灌输入对方嘅心，但系就将对方所讲嘅嘢置之不敏。由今日开始，当人哋想同你讲嘢嘅时候，试下静落嚟，将个心摆低，慢慢听下佢想讲啲乜嘢先。 强烈熬不过漫长午夜，天涯挡不住思念，渴望着他年他月再相见，到那天绝不再让你走过我身边。沉默的习惯愿为你改变，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想你的时候，盼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问你是否愿分享每一天，把我的遗憾变成感谢。 擦肩，没开口却有感觉。爱情最害怕犹豫，再回头只能怀念。寂寞因你而强烈，熬不过漫长午夜。天涯挡不住思念，渴望着他年他月再相见。到那天绝不再让你走过我身边。沉默的习惯愿为你改变，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想你的时候怕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想你的时候怕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问你是否愿分享每一天。把我的遗憾 香港电台第二台成立了40年来，我做过很多不同的节目，包括很多民歌节目。有一年我发明了一个叫做卡拉 OK 的节目，全香港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卡拉 OK。 因为我就从日本学了这个字，因为卡拉 OK 要来唱歌的嘛，因为我的节目就有唱歌有音乐的，就请了一个琴师，就是弹 organ 的。咁於是乎咧，嗰啲嘉賓咧就來自四面八方嘅，佢哋可以傾偈、暢談，亦都可以唱歌噃。一路唱歌咧就一路飲嘢，一路飲嘢咧一路食花生，一路食零食。你話幾開心咧？因為開心得滯，大家咧非常之投入，忘記咗究竟係咪做緊節目咧，出緊街直播緊噶。有一晚，我邀請咗大師黃沾啊，又有大導演徐克。仲有好似有岑建芬，仲有好多个嘅，都系啲电影人嚟嘅。咁大家喺度倾偈啊，天南地北。咁突然间咧，真系兴之所至，突然间有黄沾，突然间有一个好劲嘅一个字弹咗出嚟，系 D 字头嘅。哎呀，全部全场静默。死啦！我作为主持点兜呢？答案系冇得兜。第二日咧，嗰啲报纸咧，尤其是娱乐版咧，全部头条就系话黄沾喺电台节目讲个 D 字嘅。所以这个故事教训我们，说话真的不可以乱讲，尤其是那些很豪迈的助语词。 十八日以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沿岸。喺上昼十点，位于越南南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胡志明市之东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同时，强烈热带风暴马骝集结喺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朝早有一两阵雨，周末期间云量较多。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89点，跌447点，总成交金额56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8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65点，跌18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3.6，跌18.4；美团269.8，跌13.2；阿里巴巴163.8，跌5.7；盈富基金26.26，跌4.2；宇华教育3.71，跌1.04；快手103.4，跌4.8；比亚迪股份308.0，跌3.4；安踏体育123.3，跌3.6；友邦保险88.8，跌1.45；吉利汽车26.45，跌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7，英镑10.712，瑞士法郎8.455，澳元5.851，加元6.276，新西兰元5.569，欧元9.023。每百日元对港元6.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087。日经平均指数报28,946点，跌159点。港金现价报16,63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入1,787.71。美元，卖出1,788.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屯门公路出九龙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大榄涌，咁反方向入翻屯门咧都系挤塞啊，车龙排到去丁九，咁再重复多次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大榄涌。咁反方向咧入翻去屯门咧都有车龙排到去丁九。咁揸车朋友赶时间嘅话咧，暂时就唔好用屯门公路出翻九龙啦，可以改行青山公路或者其他道路出翻九龙。咁另外受道路工程影响，大围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咧需要封闭啊，咁所以影响到而家大围隧道啦，出九龙方向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嘅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蚊。记得停车熄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是国内规格和水平最高、辐射带动作用最强的综合性残疾人运动会。 恭喜港队泳手张翠琪， 恭喜香港田径代表任国芬， 恭喜香港田径代表周志伟勇夺田径 牛，恭喜黄汉燕夺得男子 S14 级200米自由泳金牌。 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2021残运会直击港台电视32。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我是夏妙妍，我在二台的时间除了主持中文歌集，还有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最难忘的就是可以访问中村雅俊、松田圣子和宫廷静香。想回这些日子就好像是昨日的事，现在就要交棒给小白白元浩。 多谢你啊喵姐，我已经由小白变成大白，做埋人爹地添啦。但是对日本歌的钟爱始终不变。 那等着听你的天空海阔啦。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大家好，我是 Sam Hui。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廿六度气温啊，相对湿度72%。今日会有边个出现啊？ 客家婆来啦！ 你估等待吓，咁你咪一答半之后咧，我哋咪一只依啊 Wesley 同我哋讲啊，小朋友啊，点样检查佢个脊骨生长得正唔正确咧？ 冇错， 有冇要留意嘅毛病咧？ 你书包会唔会太重咧？ 隔篱呢个歌曲 ，Jenny 嘅《这种亲》，来自呢个乔家的儿女。 似往日那亲密，今天打起精神，与家中的胆，餐出旧了，要与你倾诉最近。又慰问世界在变更，到了节日更挂念至亲，比起交错见面，由你抚我心。人生可发生失意跟欢欣，难得一转身温馨都有心，仍会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曾经失散都不怕它低温，唯一印象会最深的声音，一拥佢就了灰暗，有个人手根的花纹都添上了皱纹，记下和你没眼泪那亲近，爱伤不需一人温室的质感，一切未变，我有你只觉庆幸，有快乐最怕未培训， 这种亲来自呢个乔家的儿女。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中意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啊。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客家婆来咧， 客家婆来啦， 客家婆嚟啦，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调声， 你调声，你调声， 系啊，走咗边处啊？我等你， 你听我哋今日，我哋今日开堂迟咗啊，因为知道边啊， 我越州来开啦，我 Danny 咋， 会唔知 ？Danny 啊， 有咩嘢厕所？ 系啊， 厕所点讲啊？ 知我讲乜？ 厕所点讲？ 夜咩去咗厕所？ 我有冇去厕所？ 儿靴咩去咗厕所？你系唔系去咗厕所啊？ 儿靴咩？而家 系靴。 对唔住点讲啊？ 对唔住。 对唔住。 系啦，对唔住。 对唔住。 唔知我教。 今日咧，我哋咧客家婆来呢，要教大家食呢啲嘢咧。哇，好中意啊！ 有食嘢啊！ 有食嘢啦。 正，我中意。 中唔中意食粉面？ 哇，中意。 系啦，中唔中意食嗰啲咩鱼蛋啊、云吞啊、 云吞面、 云吞 咩？我中意云吞、牛腩、牛筋。 嗯， 几样嘢捞埋一齐。 唔系，即系呢啲面。 哦， 即系类似呢啲啦。 我又觉得咧，粉面咧，诶，系咩？我仲以为你最中意食鱼蛋添。 系咪啊？ 系咪噶？ 鱼蛋仲有分噶， 一片 又 有 鱼片噶，冇 错， 又有鱼蛋头噶。 我都唔中意鱼片嘅，我觉得唔系几好食。 系咩？我 鱼蛋仲有只白色噶嘛？ 系啊， 唔中意。 有白色嗰只鱼蛋，有红色嘅。 唔系，有啲系金黄色嘅。 哦，嗰啲系炸咗个鱼蛋，咩、可能咖喱鱼蛋。系咪？ 系 啦，嗱，其实我讲紧嘅咧就我哋食嗰啲粉面啊，讲紧譬如可能系云吞面啊、牛丸啊呢啲咁样啦。 知道。 我又觉得咧有啲唔同嘅配搭嘅，你觉唔觉得嘅就系唔知点解牛丸系要配米粉嘅，云吞系要配面嘅， 系 咩啊？有啲要咁有人割碟啊？ 不过我通常都净系食面嘅啫。我好少食其他嘢， 你都系配面。 系啊，我乜嘢都 系。河粉我都中意啊，米粉又中意啊。 你有冇觉得你系咁样嘅？云吞系要配粉啊？ 粉 啊。 我中意食 面。云吞唔系，对唔住，鱼蛋啊。 哦， 鱼蛋 就 系 鱼蛋 河嘅， 系 咪啊？ 冇错。 鱼蛋面同埋鱼蛋米粉，好似好似好怪咁样嘅，系咪咧？ 系啊。 咁啊，你又中意食牛杂啊？系咪啊？中意食牛腩啦，牛啊，中意食牛筋。 牛筋同埋牛腩，因为牛腩有时黐牙好麻烦。 系咩？咁系你啲牙有事啫，因为有啲牙要梳。 啲牛腩佢自己唔使负责， 唔使负责啦。 佢割碎啲唔得嘅，就我唔得嘅，系话要我啲牙。 你出咪晓埋啊？嗱，有客家婆要问佢掟砖儿啊？ 你掟砖，你冇掟砖我。 系冇掟砖儿，都唔怕孖牙啊！好啦，嗱，咁其实我先有讲到话咧，就喺粉面里面咧，就我觉得系真系嘅。有时咧，我觉得都听好多人讲嘅，就话去完第二度翻嚟咧，唔知点解系会挂住一碗云吞面嘅，有冇呢种咁嘅感受？ 绝对又唔使去完第度啊，耐唔耐我就想食噶， 系啊， 就算喺香港都要挂住啊， 系啊，咁嚟讲紧话即系大勇啊、细勇啊之外咧，你又会觉得就好紧要啊，你睇下佢嗰间嘢嗰啲云吞或者系鱼蛋好唔好食嘅话，就要睇乜嘢咧？辣椒酱， 辣椒酱 系咪啊？佢哋出嘅辣椒酱或者系辣椒油咧，你都可以系略知道嗰间嘢咧掂唔掂噶啦？赞唔赞成？ 赞成。 好啦，咁如果系咁咧，我哋即刻嚟咧同大家咧有十样啊喺我哋嘅粉面档嗰度一定会食到嘅嘢。首先第一个我好喜欢嘅就系云吞， 馄饨， 知道 系啦，馄。招魂嘅魂咯， 系 咪馄饨？第二个啦，我都好中意食嘅。你哋话唔中意嘅鱼蛋， 嗯， 摊， 咦， 系你，我都知道你有咁嘅反应噶啦。 唔摊， 系啦， 摊， 唔系鱼摊啊，系摊。第三啦，就系我都好喜欢嘅牛丸， 牛腌。 OK， 第四啦，就是有时有某啲咧，你嘅潮州嘅铺头嗰度啦，又或者系呢啲咁样嘅粉面铺咧，就会比较多机会有嘅系墨鱼丸。 哦， 咩吴烟 咩 墨鱼丸？ 咦，咩就系吴喎？ 吴啊，冇错啦，系啦，叻啦，吴摊咩吴烟 烟 系啦，好啦。你跟住咧出现嘅就 系人名咁， 系啊咩唔应啊？ 咦，阿老师啊， 点样问？ 头先你鱼蛋系唔摊， 系啊， 你墨鱼丸系 咩？ 蛋同丸啊嘛，蛋同丸啊嘛， 系啊，点啊你？阿叔， 你个眼镜唔系有度数啊？你 头先去厕所，头先去厕所， 屙咗啲智慧，屙晒啲智慧， 咪就系咯，成个人今日而家唔好醒。 明明个蛋同丸唔同， 哎，搞错，我搞错。 跟住啦，第五个啦，就系咧，有时都会食到嘅就系牛腩啦，牛腩， 牛腩 系啦，你中意牛腩系咪？ 我中意啊， 我中意食牛腩粉嘅，系啊，有时要加啲汁咁样，哇， 加啲牛腩饭都正， 哇，不得了啊， 牛腩一流。 好啦，跟住其实有牛腩嘅话，就一定会有牛杂。就系牛叉， 叉啊， 系啦，牛叉， 牛 嗱牛杂里面嘅话又分别有好多啦。头先你所讲又开翻食牛筋啦，有啲人中意食牛肚啦，有啲人可能会中意食其他嘅部分啦， 牛肺啦， 哇牛膀超级正。 牛膀其实咩嚟嘅咧？ 牛唔知啦，不过我觉得咧，有时咧佢煮嗰个手势都影响嘅。 系啊，有时太酥啊，系嘛？ 你 知 潮州嘅牛腩定系广式心扉？ 两样都中意，其实 两 样都中意，系啊，都冇乜所谓。好啦，去到跟住咧，就我都好中意食嘅，就有某啲地方咧，又系噶，唔同嘅做法咧，又有会唔同嘅感觉嗬。有啲咧就系会比较橙色啲嘅，炆得橙色啲嘅，有啲嘅就系比较系清汤嘅，就系叫做猪手啦，系啦，煮烧 煮啊，猪手好味， 煮烧对唔住， 烧 烧烧脚烧烧 薯薯 系啦， 竹薯 系啦，跟住咧， 猪手味， 猪手味啊嗬，哇！真系如果真系有时，直头系佢嗰 啲 胶咧，系啊， 正到不得了， 攣下佢添， 饭又得，整碗饭，唉，冇得输啊！ 好啦， 再两条菜，哎呀！ 另外仲有呢一个啦，咁啊，我都好中意，有时喺屋企诶简单啲嘅话，一餐咧就系属呢个水饺啦，碎饺。 睡觉啊， 系啦， 好似睡觉， 系好似睡觉咁样，睡觉， 睡 觉， 睡 觉 我麻麻地啫。 点解咧？ 我唔中意佢一条条黑色嗰啲冬菇啊，或者爽嗰啲嘢。 木耳，你讲紧嗰啲 木耳， 系啊，搞落去爽爽地噶嘛， 系啊， 系咪？黑色嘅应该系木耳。 我都麻麻地睡觉。 系啦，好啦，跟住呢一个嘅话咧，就麻麻地，但系其实咧，如果你话喺粉面铺嘅话，其实都有得食嘅，就系当你要去叫到嘅时候，就叫贡丸啦。 哦， 贡丸中唔中意啊？其实猪肉打成嘅系啦，姜盐 姜唔系姜系姜 系姜姜姜盐系啦，唔系姜啱啊！你讲得啱，姜盐好啦。最后尾呢一个嘅话咧，就一定会系嘅。有时佢可能净系食粉啊、食面啊，又或者系净系食呢啲咁样嘅，即系一啲丸啊、蛋啊咁嘅嘢嘅话咧，你总会嘅就系会加一碟 油 菜系啦。瑶菜又有分的喎，系咪？ 我中意芥兰， 系咪瑶啊？ 系啦，瑶。 我中意芥兰，然后落腩汁。 哇！ 我唔中意蚝油。 我好中意食嘅系唐生菜咯。 唐生菜多味。 有时你唐生菜嘅话咧，你要佢加嘅咧就系呢个唔系普通嗰啲，即系蚝油。有时可以你叫佢系加嗰啲叫做乜嘢？ 我就系腩汁噶咋。 腩汁嘅就系。哦，你咧？你会唔会有加第二啲 汁？我以前 系 一定 系 蚝油噶啦，最传统。但系咧，后来越食越咧，发觉好多铺头都蚝油有咸啦，同埋又倒好多啦。 系啊，所以我就系腩汁算啦。 好咸。 你知唔知点解我中意腩汁啊？有时佢啲腩汁咧有几粒牛腩喺度。 即系有 Jackson。 又舐埋嗰几粒。 又有。 你有啦，你有啦， 系咪先？ 系啦，哦，我记得啦，腐乳， 腐乳， 系啦，有时你饮腐乳都好味噶， 腐乳加通菜， 通菜，通菜腐乳又系甜啊，系咪？好啦，重复一次吓，第一样嘢就系云吞， 云吞， 第二鱼蛋， 鱼蛋， 第三牛丸， 牛丸， 第六墨鱼，第四墨鱼丸， 墨鱼丸， 第五牛腩， 牛腩， 第六牛杂， 牛杂， 第七。猪手 煮 薯，煮薯，煮薯啱。第八系就系水饺， 水饺。 第九贡丸， 贡丸。 第十油菜， 油菜。 转头翻嚟会有十题嘅突击测验， 突击测验。 抬头望白天极暗，垂头亦望不到光晕。我脆弱难道有错？想问，沉重突像挥别至亲，颓丧地在赤土独行，每步行过却在震，畏惧的带里。光苦行，凭什么过去相信痛苦不会蚕食我？怎么要逼我收这演习方？悬崖边清晰听到海里猛烈的跌宕，想眺望到对岸，想找到光，还是该孤注一掷，靠这伤痛磨练我？天真去相信可以捱着光。终于喺浪跌撞，靠每步走出的宽广，期望可找得到答案。无尽的幻想到远走。悬崖边清晰，听到海里猛烈。 这伤痛磨练我，天真去相信可以捱着过。成就我，死不去，只要等够明日会撑过。 进入咗呢个第二部分嘅客家话来，你就系呢个 Tiki 拆嘅， 冇错啦， 嚟啦， 咚咚咚咚咚， 好试下你自己嘅咚咚咚咚啊， 咚咚咚咚咚， 你系咚咚咚咚，你系咚咚咚咚咚咚， 好容易混淆啊，一个咚， 一个咚，一个咚啊，个写法都唔同啦， 不过好难讲嘅，佢连个蛋同丸都分唔出， 咪就 系 咯，哎呀， 咚咚咚咚咚， 得啦，嘈啊，眼咁大跌出嚟啊你。鬼烦，系人哋，即系人 烦。我头先个样真系好吓人憎， 咁样咚咚咚咚咚咚， 突你只眼，都唔知咩叫噪音啊！ 我杀咗你爸， 对唔住， 系啊，你唔好咁样，你又似 佢掟宝啊！老师， 我唔会俾你睇到啲剧， 睇到啲嘢。 唔好意思啊，我唔系想话你啊，爸爸，咁对唔住啊， 冇事， 唔好啦，你知有事啊。 喂，阿金宝 嚟啦，嚟啦，好啦，第一题。食神电影里面有一种食物叫做酱爆当小 牛烟， 牛烟冇错啦，就是酱爆濑尿牛丸嘅吓。好啦，你有一份。第二题，北方人在冬至或者系农历年嘅时候，会包 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嘅小强 睡 觉。 睡觉 睡觉啊嘛，系啦，咁啊就系咧，爹哋会包呢一种嘅水饺咧，系作为一种应节嘅食品嘅。第三啦，打人个头形容为变到肿到变猪头，打人嘅手咚咚咚咚变成 粗数， 错啦，唔系数啊， 粗数， 粗 粗数， 粗数，我唔可以答佢。 咚咚咚咚咚，粗数，粗数， 冇一个音。 猪 手啊！ 猪 手， 猪手， 你食嗰啲系猪 手，猪手米系咪？ 老细唔该，你碗猪手米， 我真系冇办法俾 扣佢分啦， 扣分，扣一分好唔好？ 扣一分啦， 零分暂时零分。 我完全不介意。 第四题，抄手即系广东人叫嘅乜嘢啊？小强， 小强啊，叫你啊， 小强，抄手。广东人叫嘅系乜嘢呢？五、四、三，错啊！馄饨系啱嘅，好有一分啊！跟住啦，食面嘅时候听到人话加冷汁、腩汁啊，即系加啲乜嘢汁咧？当小张张 摇篮， 好好啊！ 系咪好尽职？ 系啊，完全系正宗嘅。 个腩冇咁高音， 佢应该就嚟可以娶客家妹啦。 摇 篮，你唔好理人啦， 直接 除衫落开始。第六题， 我想打人啊！热到 系我知。乜嘢食物啦？喺日式咧系叫做章鱼烧嘅，当小张张。 章鱼先啊嘛， 系啦，章鱼烧， 章鱼 讲 咩？章鱼烧， 冇错， 咩五烟？ 系冇错啦，咩五烟系啱嘅，系墨鱼丸，佢有啊， 未 end 啊， 你听唔到只 end 啊？ 你点啊？ 你耳仔又唔得，眼睛又唔得， 系啊，睇医生啦你。好啦，第七题，俗语话， 等阵，我眼镜好蒙，有啲气， 全部都水蒸气。 我过一道戏先。 喺三十年前，我哋称一啲援交少女，又称佢为 东东。 呢条一定系你答啦，嚟指定系 吴坦妹。搞掂呢张，系剩翻一张。 第八题，一款嘅东南亚广东粤式嘅街头小食。东东 东东 东。小强强。 强烟。 咩啊？你讲咩啊？ 由内脏组成嘅，由腩啦、胃啦、当当小张张、 摇出 系好好啊！ 头先你讲咩？我听唔到你讲咩？ 公园啊，佢估错。好啦，第九题，俗语叫自己个女朋友叫做加啲油就叫做咩啊？ 摇菜 系 系张张系啱嘅， 当当当当 一题咩？ 最后一题， 长长嘅， 讲正啲啦， 长长嘅， 中嘅， 佢好似细路仔学讲嘢咁样嗬，甩牙咁样， 嗱。你唔好侮辱学紧， 老师话你低分啊， 系 啊， 唔好侮辱， 要留堂啊， 留堂点讲啊，老师， 留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政府将会取消大部分获豁免群组的免检疫安排。香港经贸商会会长李秀恒认为，如果做法能够换取与内地通关是值得。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本港商人投资最多的地点是内地，要衡量能够取得豁免检疫或者返回内地的话是较为重要。他认为外国有国家采取与病毒共存的政策，如果有少数带病毒人士到港再传到内地，影响会很大。他认为上市公司的总裁和高层等即使需要检疫，影响亦都未必太大，因为公司的办事处亦都可以向有关高层透过不同方式汇报，但内地不少的事项，例如处理银行事务以至是汽车续牌等，都要亲身处理。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认为，如果要避免个别个案造成社区爆发，在需要通关的情况下，应该收紧入境豁免检疫安排，亦都认为当局在审批豁免的时候，亦都要视乎需要。对于豁免人员的类别，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应该每项详细研究，以确定是不是必须。认为要确保审批过程，检视整体安排能不能够避免同社区接触。他提到早前政府要求外地船员抵港之后要安排点对点交通，但由船员方面自己安排，结果出现第三波情况。距离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100日，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永川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国家集训队无法正常出国参赛和训练，亦都缺乏同主要对手同场竞技的机会，成为备战工作的突出问题。但随着国内训练设施不断更新，特别是科学化的训练场地建设投入使用，令中国运动员训练条件得到保障，当局已经充分利用国内全部项目训练条件，确保国家队运动员训练的连续性，同时亦都充分利用高科技严格监控训练的质量，针对性提升运动员的竞技能力。李永川指出，今届冬奥会中国作为东道主，实现参与全部项目的目标是一个历史性突破。他又说，中国目前29支冰雪项目国家集训队共480名运动员正是全力冲刺，力争在北京冬奥会上取得佳绩。南韩将会为昨日逝世的前总统卢泰愚举行国葬。总理金富谦说，卢泰愚为南韩发展建下不少的功绩，全体国务委员对卢泰愚离世表示深切哀悼，并对家属予以慰问。韩联社报道，卢泰愚在遗言中表示，希望南韩民众宽恕他的不足和过错，提到能够为南韩和民众服务感到十分荣幸和感激，将会虚心接受自己的命运，希望有生之年未能够实现的南北韩统一梦能够在下一代实现。卢泰愚的仔女说，父亲希望葬礼依照法律规定从简举办，目前正就葬礼程序和安葬地点和政府协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朝早有一两阵雨，周末期间云量较多。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33点，跌407点，总成交金额63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88点，跌16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6蚊，跌16蚊；美团270.6，跌12.4；阿里巴巴164.2，跌5.4；盈富基金26.28，跌4毫；宇华教育3.65，跌1.11；快手104.1，跌4.1；比亚迪股份308.2，跌3.2；安达体育122.6，跌4.3；吉利汽车26.5，跌5.5；友邦保险88.9，跌1.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7，日元114.06，瑞士法郎0.92，加元1.239，人民币6.385，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5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日经平均指数报28,937点，跌168点。港金现价报16,59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88.19美元，卖出1,78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深井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非常挤塞，龙尾系排到去小榄噶。咁至于下路咧，青山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跟住碧堤半岛呢一段同样都系挤塞，车龙就去到浪翠园四期对出。咁反方向咧，屯门公路入屯门，跟住深井而家就冇咁挤塞啦。重复多次咧，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深井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车龙咧就排到去小榄对出，反方向入翻去屯门，近住深井呢一段咧都系慢车。咁至于下路咧，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都系塞车噶，龙尾就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揸车朋友咧，请你保持忍让啦。咁至于喺大围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边嘅慢线咧，因为有道路工程咧需要封闭。咁而家大围隧道出九龙方向咧比较多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仲系多车噶，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去洪隧方向，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方向尖沙咀、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请多啲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咁样驶出巴士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我是 Albert Lau 欧瑞强。星期日晚九至十二，2000靓歌真经典，18、22再重聚。我请了很多老朋友回来一起分享广播40年的难忘回忆。 与你共度快乐事，天天都不简单。 祝贺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生日快乐。 收到，收不到，收到，收不到。 BB， 我保证花你随时收到。 我不要花，我要港台电视清晰收到。 咁就 easy 啦！ 由12月1日凌晨起，港台电视31、32、33转用新发射频率。如果电视机冇信号，只要重新搜台就得啦。 大厦业主同管理处记得尽快安排承办商调整公共天线系统，仲有通知住户使唔使，同埋几时重新搜台， 咁就可以日日睇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 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嘅人啊。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三个风骚快活人咧，我哋都会欢迎。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今日我哋由香港注册只医黄善能先生欢迎， 欢迎 Wesley 啊 ，Hello。 好啦，咁今日咧呢个时间都系亲子时间啦，咁我由细路仔开始讲起啦。 好啊。 作为爸爸妈妈咧，即系对于小朋友嘅好多方面嘅发展咧，都好诶关心嘅。咁、而其中咧脊骨咧亦都系之一啦吓。咁、所以咧想问翻咧，今日我哋嘅脊医啊 Wesley 咧就话，爸爸妈妈咧喺呢一方面可以点样帮小朋友咧？即系佢嘅脊骨嘅发展系咪耐唔耐同佢检查下，同埋点样检查啊 Wesley？ 哦，咁其实首先咧第一样嘢就系、是、我都鼓励翻父母会定期去观察下自己嘅子女嗰个姿势。 有几时开始啊？即系嗱 ，B B 嗰阵就唔使啦，系咪先？ 瞓喺度， 瞓喺度。 我會建議譬如佢開始翻學啊，即係開始會比較上要翻學嘅孭書包嘅時候咧，最好都係檢查翻小朋友嗰個姿勢。 哦，即係開始要孭重磅啦，係咪啊？ 冇錯啦。 香港啲小朋友咧都書包好重嘅喎，不過幼稚園就好啲嘅，即係話幼稚園嗰陣係咪唔使咁擔心咧？嗬？ 幼稚園嘅時候，其實父母都可以提醒翻個子女，譬如話佢嗰個行路姿勢、坐嘅姿勢，呢啲其實對佢日後嘅發展咧，都會有一個好嘅即係影響。 行路姿勢同坐 係咯，係啦，佢哋會有啲咩問題會出現啊？會唔會翹腳啊？咁啲 細路仔翹唔翹咧？嗬，我唔細路仔少啲翹腳㗎係嘛？ 咪就係咯，所以咪就佢哋有啲咩姿勢需要去矯正，同埋要去提醒咧。Wesley 哥哥， 呢個係其中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其實因為我哋而家啲科技好先進，咁其實小朋友都好多機會會用到，譬如話有陣時父母會俾嗰個嗰啲智能電話佢， 係 啦，嗰個 iPad。 幼稚園已經有 啦，嗰啲叫電子奶嘴嘛。 哦 ，iPad 啱啊，嚇就懟俾佢，等佢睇啦， 係 啊，就會耷低個頭喺度睇。 所以我建議翻都係最好都係注意翻佢嗰個姿勢，睇下嗰陣時用啲電話或者睇書。嘅時候會唔會個頭耷到好低啊？之類嗰啲咁樣。 點解佢哋成日耷咁低？我都發覺有呢個現象。我見到好多小朋友睇 iPad 咧，耷到好低嘅，即係差唔多咧，我貼住咁啊。 你問下小強， 佢 小強都係㗎，佢睇嘢都係咁樣㗎。 好啦，我覺得即係我代入小朋友嗰度啦，因為佢哋，我覺得咧，佢哋覺得咁樣樣 大隻啲，睇係 啊， 清 楚啲 啊， 但係咧，其實條頸都會好痛 嘅 喎。 我哋都會啦，有時 係啊，我哋自己都會冇錯嘅，係啦。咁所以咧嗱，其實咧嗱，阿 Wesley 嚟之前咧，我哋上次仲有多多撈啦嚇，都有位脊醫嚟，佢都教大家咧，即係睇嘢咧，哇，佢有個姿勢教我哋，你記唔記得？ 記得，佢叫我哋嘅就係咧擺翻你嘅 eye level， 佢話反而咧你睇如果你真係要睇智能電話嘅話咧。要咁样睇嘛，啱唔啱啊？ 系啊系啊，其实最好就系可以将嗰个 iPad 或者嗰个手提电话系摆翻喺你嗰个水平线同只 眼同水平线 之上咁样， 就唔好用个颈去就吓，唔好即系咁耷低头，系啦，因为你唔系净系睇一阵啊嘛， 系啊， 同埋睇一日啊嘛，我见佢哋啲小朋友咧日日睇几个钟，咁你谂下个负荷几大咧？好咁啊，讲翻书包啦，其实咧，譬如书包，阿 Wesley 同唔同意香港嘅小朋友？喺呢方面，其實佢哋書包都係偏重 嘅。有冇做過一啲嘅調查？會唔會係我哋係東南亞國家當中係最重 書包嘅一個地區？ 我真係覺得好似係咪孭嚿石喺裏面咧？嗬？ 其實咧，香港啲小朋友我覺得都幾辛苦嘅，因為其實正常嚟講，我哋會話小朋友嘅書包嘅重量係唔應該超過佢自己本身重量嘅10%。 10% 係 啦。O K， 但係佢哋啲書包通常都幾廿磅 嘅。係啊，係 啊， 係 啊。 有冇 check 過究竟佢哋大約而家香港嗰啲小朋友嘅話係會幾多磅？ 而家其實有個研究就指出，其實香港啲小朋友咧，普遍嗰個書包重量差唔多係4.7kg咁上下，咁其實係遠遠超，係啊，所以其實遠遠超過佢個身體嘅重量。咁會有啲咩影響？就係譬如話佢孭個書包，因為佢個書包仔重咧，跟住佢會覺得好似成日會向後跌咁，所以佢會夾硬就將個身咧彎翻去前面。 係啊，我仔就係咁， 係啦，咁所以久而久之咪會寒背。就算佢孭個書包，佢習慣咗呢個姿勢，咁佢都會好似寒背咁樣嘅。 哦，係啊，大家如果明即係啦，佢書包重啦，掹佢後邊啦，所以佢人咧個膊頭向前夾。 个头咧向前中，平衡翻，系啦，咁就好似咧稳阵啲，唔会向下跌。但系除咗个书包咧，佢都系咁嘅姿势。最惨就系佢习惯咗嘛。 嗯， 系。 咁其实仲会影响到佢啲咩？如果佢话即系嗰条脊骨之外嘅话，会唔会话其实都有其他嘅一啲，譬如可能喺发展上面啊，可能啲骨骼会有啲问题噶。 会唔会矮噶？即系书包成日扎住咧。 咁我同你，我同你 马小强，马小强咁高，因为佢 冇翻学咯。 知啦，睇佢人，睇佢边有读过书啫，系咪先？ 一嚟就教 书，所以佢可以咁高啦。我哋成日俾个书笔砸住， 梗系啦。我哋睇一睇就知道啦。 会唔会噶？我想问 Wesley。咁首先第一样嘢就系佢会讲翻对脊骨个影响咧，就系因为其实我哋有个生理弧度嘅啊。咁其实如果当我哋个生理弧度冇咗咧，譬如话我哋有寒背或者个颈会有向前倾呢啲咁嘅现象嘅时候，其实会变相对嗰个椎间盘啊会有好大嘅压力，同埋会令到嗰啲。脊骨本身自己邊位嗰啲骨質咧，會令到佢好過分咁樣擠壓咁樣。咁但係你話除此之後會對有咩其他影響？譬如話，其實我哋個下巴如果越嚟越貼近我哋個心口咁樣用電話咧，其實會令到我啲血壓啊會增加，咁有機會會影響我啲心肺功能。 下巴唔好貼近個心口，係啦，係。不過好少會咁貼啊嘛，即係如果咁樣 係啊， 好誇張。 我終於理解點解血壓高啦，因為下巴成日好多汁喺度。 你貼近 你唔關事，因為你下巴長。 唔系，你下巴贴人嘅心口啫，唔系贴心。 系啊，咁系咪都要问埋 Wesley 噶？即系如果你贴人哋嘅心口， 你下巴 都系会血压高噶，系嘛？睇你嗱，唔好咁样，因为咧阿 Wesley 个爸爸系听紧我哋嘅。 你冇讲，你冇讲呢啲嘢，唔好贴人哋嘅心口，你个下巴。我听住讲翻嚟， 讲翻嚟讲讲。原来没有包袱，其实没困过。曾经太懊恼，荒废爱好，抑压得再痛苦。原来状态不错，其实受注目。曾经怕控诉，批判满布，总退缩。原来有种烈焰烧光煎熬。原来有种陌路崎岖而独得。渐行被赞好，疗伤之后，如新手独斗，孱弱已久，必须挣扎，翻身不退后，途中荒谬，还抗着漂流，尚有一堆理由献出我。有一点理由沾心眼眸，原来学会克服，其实愿继续。明知某劝告，想法太老，收敛得未满足。原来想爱追逐，其实没约束。明知有变数，不怕碰到小插曲。荒芜，原来有种愿望兜转才达到，从前就预告，疗伤之后，如伸手独斗，孱弱已久，必须挣扎，翻身不退。 没有一点理由拖垮以后。让我翻身都能照进优秀。 今天的早上有一堆理由显出我优秀。好，今天的朋友们呢就是黄善伦只医的。 好，有 Wesley 哥哥。好，当然啦，刚才我们有讲到就是说小朋友那个 脊骨检查 很重要啦。其实你有讲到的就是说总之开始翻学要有这个书包的话呢就要开始要小心一点和要注意的啦。好啦，如果是的话我作为一个家长在家我应该要怎样注意他有没有什么的就是 posture 不好啊，又或者就是我可不可以有一些很简单的一些检查可以自己在家做到的。 可以啊，其实首先第一样东西透过观察佢嗰個姿勢啦，譬如話你可以喺日常生活入邊睇下自己個小朋友會唔會行到嗰個嗰時咧，好中意偏埋一邊去行啦，即係唔係好行得好直線啊？咁同埋譬如話正面有陣時同佢影相嘅時候，睇下佢會唔會個頭左右兩邊咧，即係會側埋一邊咁樣，不自覺側埋一邊啦。咁同埋可以留意一下佢會唔會有啲高低膊嘅問題啊，又或者係一邊嘅盤骨好似高過另一邊啊咁樣。同埋咧有一個方法亦都可以睇下小朋友對鞋咧，睇下佢個鞋底會唔會有陣時有一邊比較磨蝕少少。 哦，係啊，係啊， 因為如果有嘅話就代表可能佢将中意将一个身体嘅重心咧偏喺一边嗰度行，咁有机会系因为可能啲盘骨啊有啲高低啊各样嘢。 嗯，系啊，呢个好仔细嗬，我有时都留意到我的女咧就啲鞋嘅磨蚀程度唔同嘅啦，只脚。 系啊系啊系啊， 就是因为佢高低薄系嘛。 佢可能因為個盤骨有少少唔係好啱嘅，係咯，有啲唔係啱嘅位置，咁所以從而令到佢行嘅時候咧，佢自己不自覺一邊嘅腳係會用得大力少少同。 頭先你講呢樣嘢係咪都可以應用喺大人身上咧？即係我哋都可以留意我哋嗰個腳。 係啊係啊係啊係 啊！對鞋嗰個踭，即係究竟會唔會係一邊磨蝕得係比另外嘅一邊比較多咧？ 係啦， 咁可能都要留意啦。 如果高低膊係點咧？即係高低膊代表乜嘢咧？即係譬如一邊，即係你明明見到佢高低膊啦，咁你可以點做啊？ 嗱，佢高低膊嚟講咧，一係咧就係佢兩邊嗰個肌肉佢嗰個發展唔係好平均啊，即係譬如話，可能我哋有陣時中意孭啲斜孭袋啊，一個其中一個例子啦。咁當然我哋生活上面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活動，會令到我哋可能有高低膊嘅情況。 例如咧，有啲乜嘢嘅 斜孭住一邊袋係咪？即係 除咗孭一邊袋， 同埋咧，如果譬如話你張台個高度唔啱，一啲台高啲咁樣，其實你會偏向將隻手縮起咁樣去寫字，咁其實都會影響咗兩邊個肌肉發展唔係好平衡咁樣嘅，係啦，又或者可能個脊骨。有啲旋轉啊，或者嗰啲各樣嘢啊，都唔係好喺個中線度啊，咁樣都會影響到個膊頭咁樣嘅。 阿馬小強咧成日射膊啊，點算啊？阿 Wesley， 佢嗰啲 A 字膊有冇得救啊？ 我想向未解答之前咧，等阿 Wesley 咧深思下先。我想問啦，如果你頭先話真係高低膊啦啊，如果我真係即係除咗外觀上唔好睇之外，如果我唔理咧，會唔會有啲咩？ 係啦，唔理佢得唔得㗎？係 啊， 其實咧唔理佢嘅話，佢可能會令到個小朋友。同寒背其實同高低膊都有啲關係嘅，咁同埋其實啱啱都想講就係咧高低膊咧要最主要睇下佢個成因係啲咩，有陣時譬如話有啲叫好似脊柱側彎呢一類咧都會引起高低膊嘅，咁所以其實都要睇翻本身小朋友高低膊原因係咩，佢生活習慣啦、佢姿勢啊，定係還是嚟住啲咩原因啊咁樣咯。 不過我成日覺得咧病嘅嘢咧，你最初唔理佢可能會冇乜大嘅影響，但係當佢越嚟越嚴重嘅時候咧，可能有一日就會發現到你直情可能某啲都 keep 住痛啊，甚至係越嚟越。嚴重影響你嘅日常生活會唔會啊？威斯利 會啊會啊，其實咧，同埋尤其是小朋友啦，我哋啱啱都講緊小朋友就係、是我都鼓勵家長有陣時去了解翻小朋友會唔會有啲脊骨痛啊，或者任何其他問題。因為其實小朋友咧一般嚟講對痛症嘅了解唔係好清楚，即係佢哋冇對痛呢樣嘢有經驗咧，佢可能唔會好清晰話到俾你聽佢幾時痛啊，或者點樣痛。所以我都鼓勵 佢淨係識講痛。 係啊，就痛可能有陣時佢指住呢度，但其實唔係嗰度咁樣。咁所以其實家長可以同佢溝通嘅時候，譬如問下佢幾時開始痛啊，邊度痛啊，咩時間會最痛。痛，譬如话起身会痛啲，定系瞓觉前会痛啲，睇得多书会痛啲之类嘅问题咁样，等佢可以了解多少少。 明白。好啦，咁喺呢个时候嘅话咧，要打断我哋嘅访问一阵啊，因为有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嘅，咁就系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咧，近住深井咧系有交通意外，系非常非常之挤塞嘅，龙尾咧去到大榄噶啦。另外咧就系呢个青山公路深井段咧往九龙方向咧，近住呢个碧堤半岛一段咧，亦都系挤塞嘅，龙尾咧就去到富学啊，对唔住豪景花园啦，龙尾去到豪景花园嘅。咁啊，所有嘅一啲揸车嘅朋友咧，就系驶经嗰个地方嘅话咧，就要留意留意啦吓。 嗯，另外咧想问。Wesley 一個問題，其實呢個咧來自我仔嘅一啲嘅個人嘅經歷啦，咁樣一年前開始有啲類似 腰骨啊，腰骨痛嗰啲咁样啦，要瞓喺度先冇咁痛咁样，如果企喺度，企喺度都冇咁痛，但系坐就痛咁咯，所以有时食饭食得耐都要企起身咁样，咁啊睇过一啲嘅物理治疗就话嗰啲叫坐骨神经痛，咁其实我有啲犹豫，我想问翻，其实呢啲坐骨神经痛咧，唔系应该大人先有嘅咩？即系叫做30岁或者以上嘅人先会有，即系青年或者细路仔咧，都会唔会有呢啲病啊？其实 咧，小朋友咧都有机会有呢啲嘅问题嘅，咁当然你话大人嚟讲会比较 common 少少嘅，但系小朋友咧，因为其实坐骨神经痛嗰个成因第一样嘢系就系佢坐得太多啦，咁所以 坐得多就会噶， 系啊，坐得系啊，坐得太多， 坐骨啊嘛， 系啊， 所以令到其实系有个梨状肌咧，有阵时会胀咗，会压到神经线啊，又或者可能系嗰啲椎间盘嘅问题啊，喺个腰椎嘅神经线落到去嘅时候，可能有啲压住咗嘅情况，令到佢可能有啲刺痛啊，或者坐嘅时候系好唔舒服啊，行都行唔到啊咁样咯。 咁嗰啲职位如果日日都要坐十几个钟嗰啲，真系几惨。 系噶，我都唔系成日都讲紧嘅，就系话即系有啲病嘅就系坐出嚟嘅咯，系嘛？所以有时间唔中。咁如果系嘅话，有好多朋友系从事紧呢一啲嘅行业嘅话，你会建议佢哋应该系要点样咧？即系譬如可能的士司机啦，系嘛？成日都要坐住喺度嘅话，咁样做啲咩嘢咧？ 其 实 如果你话好似头先话的士司机咁样啦，可以试下系用一啲顶起条腰嘅嗰啲护垫啦，咁令到嗰个 即系后边 系啊，令到个腰椎嘅弧度唔会因为你长时间揸车嘅时候咧，有阵时我哋攰咧，会不自觉个身向前倾，同埋会有少寒咗去前边嘅。咁所以如果你有嗰啲护垫顶翻喺条腰椎个生理弧度咧，咁变相其实令到佢可以放松少少，都可以 keep 到呢个姿势咁样咯。咁当然长远嚟讲，你话除咗做司机啊或者其他 office 工嘅人咁，可以试下唔好超过一个姿势做一个钟头咯。譬如话做一个钟头嘢，起身行两步啊，先翻翻嚟饮杯水啊咁样，唔好话keep 住一个姿势 咁 坐，系啦，冇错。 咁我谂司机都得嘅，系咪啊？即系一个钟过两钟停埋一边咁企一企，个人都可能 好啲嘅。 系咯，同埋最紧要拉下筋咯， 冇错。好啦，快到12点，听紧风骚范围啦，各位揸车嘅职业司机们，最紧要保重嗰条脊骨。翻嚟我哋继续同 Wesley 倾偈，我哋12点有新闻。 抱得太过紧，遗忘原来这是个守旧旧道，太拘谨。紧张你是为愉快，你努力为我装作快乐是为负责任。回爱可以送赠都送赠单方面，不计较地为爱人，看得太紧太深，结果热汗只能换到冷感，做到再好好得使你暴躁，原来栽种花生培养分其实过度浸死了，直至令爱枯竭才知道好处好到未见到，长期为你成为某种压力，一个监牢阻挡你去路，忘掉爱才能被爱，如何算好？越痛惜你越压迫你，难一 痛惜你越爱 时间快到中午12点钟，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范围啦，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76%嘅。我哋先听咧十二点嘅新闻、财经同埋交通消息，翻嚟继续我哋节目啦。 现嘅南北韩同一梦能够喺下一代实现。卢泰愚的仔女说，父亲希望葬礼依照法律规定从简举办，目前正就葬礼的程序和安葬地点和政府协商。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位于越南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胡志明市之东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同时强烈热带风暴马努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多云，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44点，跌393点，总成交金额6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88点，跌16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7.2跌14.8，美团271.2跌11.8，阿里巴巴164.2跌5.3，盈富基金26.3跌3.8，宇华教育3.63跌1.13，快手104.5系跌3.7，比亚迪股份308.8跌2.6，安达体育122.8跌4.1，吉利汽车26.55跌5毫，友邦保险88.8跌1.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7，英镑10.709，瑞士法郎8.462，澳元5.85，加元6.277，新西兰元5.571，欧元9.0237。每百日元兑港元6.82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106。日经平均指数报28,932点，跌173点。港金现价报16,59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58美元，卖出1,789.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咁由于啲车喺咧改行晒青山公路啦，咁所以而家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咧都系有交，都系比较挤塞啊，近住碧堤半岛嗰一段啊，龙尾排到去青龙头码头，咁再重复多次。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深井對出有交通意外，有一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排到去大欖上斜，咁啲車改行曬青山公路咯，咁所以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龍方向近住碧堤半島嗰一段咧都係擠塞，車龍排到去青龍頭碼頭，咁塞緊車朋友咧耐心忍耐下啦。咁另外紅磡海底隧道啦，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所以影响到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特别系东九龙走廊啊，东九龙走廊左转翻去红隧嘅方向啦，车龙咧排到去落山道，就系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受影响，排到去落山道。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康庄道桥面，咁而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无论咩国籍、咩年纪、咩工作，都用得着呢个 tips 噶。 保持住一个谦虚嘅心啦，然后我谂都系去到唔同嘅岗位，都真系去需要去积极咁样去学习每一个岗位上需要嘅工作内容。其实保持一个咁样嘅态度，我觉得雇主已经系会好欣赏。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健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涉， 逢星期三下午3点至5点。三五成群一起听下属于展翅个案经理 Emma 刘影彤的展翅故事。 一个地球左睇和右睇睇法有什么不同？一个动作怎样影响国际格局？ 地球是环环相扣，互相牵引。电视节目《地球是圆的》，主持人麦嘉伟剖析地球上每周国际大小事，与嘉宾对谈，延伸报道，了解背后有咩政治、文化、社会、历史因素。 《地球是圆的》 逢星期日晚6点半， 港台电视31。 Hello， 大家好，我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昌、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今日咧我哋有 Wesley 啊，我哋今日嘅脊椅朋友咧同我哋倾偈嘅。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咧，即系 Mario 咧讲到咧，有阵时我哋屋企啊，就算大人又好，细路仔又好，夜晚睇电视都系斜咗个 sofa 嗰度睇噶啦。咁、 嗯、 啊 ，Wesley 就话呢个咧、嗯，其实都有一个唔系几好嘅姿势嚟嘅，系咪啊 ？Wesley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其实最好咧，因为其实 sofa 你坐落去，佢通常都系冧噶嘛。咁所以其实你越坐咧，个身就会越挨得，即系挨得直啊，成个人，跟住就会有好多重量集中喺个脊骨嗰度，即系尤其是腰椎嗰度啦。咁所以其实最好嚟讲都系。坐直翻个人啦，个 pat pat 黐埋张凳啦，咁嗰个脚咧，即系大髀同小腿同地下系呈90度嘅，啊，咁样就会好少少。咁我自己中意企喺度睇电视嘅。 吓，你中意企喺度睇电视啊？ 你 教 我哋点样企喺度睇电视啊？ 因为我通常咧唔会坐喺度坐足2个钟头睇住个剧集咁样，我通常坐一坐起身嘅，坐一坐咁样。 都系一个好习惯嗬。 系啊， 请教一下，如果真系坐 sofa 咧，摄个 cushion 得唔得啊？ 都可以啊，其实同埋而家你有阵时如果见到市面上有啲好似 pat pat 嗰啲护垫嗰啲咧，其实佢系有翻嗰、那个人体工学嘅嗰个 shape 出嚟咧，咁佢哋系摄喺个 sofa 度，咁你可以坐喺嗰、那个护脊嘅嗰个 product 上面，咁样其实都系、都会对你好少少，好过直接坐喺度，跟住个人越嚟越挨落去咁样、 但系好舒服喎、 啊，系啊， 等于咧零食唔健康，但系零食好食喎、 啊，系咪、啊？ sofa 我都知 sofa 唔健康，但系。你如果仲要正襟危坐咁坐喺度睇電視，跟住又落唔落去起下身咧、 啊？好似人有支槍指住你咁樣， 我覺得好辛苦喎、 啊。其實我想問下 Wesley 哥哥咧，其實除咗你話即係我哋嘅 sofa 啦，有冇啲乜嘢喺我哋屋企嚟講，對於我哋嘅脊？即背脊啦，又或者系脊骨啦，系啲陷阱嚟噶。即例如你讲紧，你譬如可能呢啲啦，会唔会系其实我哋都要留意嘅，就系瞓床啊、床褥嘅拣选啊，或者系呢啲嘅呢个枕头嘅高度啊，咁样其实我哋都要留意嘅。你会 床系咪越硬越好啊？ 咁其实床褥嚟讲咧，咁当然你要睇翻每个人嗰个脊骨而定嘅。咁有啲人年纪其实都有个好大嘅影响同埋因素啦。咁如果你嗰个弧度每个人其实都唔同嘅。咁但系咧，你话好难一概而论嘅。但系有啲少少嘅，譬如话提示就是。 就係一個床褥咧，你一邊咧其實唔應該瞓超過大概譬如話三四個月嘅，你可以調轉張床褥咁樣， 即係反轉佢。 係啦，因為其實 兩邊瞓下。 係啊，因為其實啲床褥咧有陣時瞓得耐咧，佢會有你個形喺度嘅，係會凹咗入去嘅。咁所以其實最好都係調一調調翻轉啦，咁然之後隔三四個又調一調翻轉。咁第一就襟啲啦，第二樣嘢對你個脊骨嗰個護理會比較好少少咯。 哦，即係有個人形公仔，即係好似馬超強啊你嗰啲咁咧，畫馬路畫喺馬路嗰啲咧，個人留咗個印。 事發現場嗰啲啊， 事發現場 留咗個啲粉筆，畫個人形嗰啲樣係咪？明白 啊！我又冇諗過，我調轉嗰個床褥 係啊，我就聽人哋講過，但係我就唔知道，即係原來係真係可以咁樣做 嘅， 係 啊， 都要煎魚咁耐咪反反。 床褥咧，我哋細個咧就覺得咧越淋越舒服啊，嗬！但後來開始發覺，咦唔係喎，聽好多人講就係其實床褥硬啲咧，就個承托咧就會好啲嘅。 系啊， 咁如果小朋友咧，小朋友帮我哋拣选床褥嘅话，其实有冇一啲嘢要注意咧？ 咁首先，其实第一样嘢我都会建议唔好话过腍啦。咁同样地，亦都唔好过硬咧，即系唔好话好似块木板咁样啦。啊，咁其实最紧要都系如果小朋友瞓得舒服嘅，咁都 OK 嘅。咁但系你话如果我觉得比床褥嚟讲，我觉得书台可能会系一个比小朋友更加，因为佢更加多时间会喺个书台度，尤其是而家即系疫情底下，咁好多小朋友屋企啦。咁所以我会建议即系拣书台方面都会 高度系嘛？ 系啦，第一样有高度啦。咁其實因為小朋友咧，隨住年紀增長，咁你唔會譬如話小朋友五歲啦，你仲俾佢著三歲嘅衫噶嘛？咁所以其實而家市面上有一啲係可以高度調整嘅書台嘅，即係佢可以 adjustable， 可以升高升低嘅。咁其實咧就會咁樣會對小朋友好少少，因為你個張台太高咧，佢縮起隻手寫咧，變相佢個膊頭咧就會喺佢寫字係啦，高低膊佢寫字嗰隻手會高咗。 太矮都唔好喎，因為佢耷低個頭嚟寫嘢， 同埋個身咧會越嚟越寒去前邊嘅，因為佢睇得唔清楚啊嘛，佢想靠近少少，所以你見到有啲小朋友中黐住張台咧。个头喺度写字，其实对佢哋都系唔系咁好嘅。 嗯，原来书台高度都系一个影响嚟嘅，咁啊，各位留意啦吓。十二点搭衫啊，翻嚟我再倾下偈啦。廿六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 伴奏这生命，声之静，听着母子语言唱咏，没有声，没有喝彩声。 今日咧就星之静吓，听紧风骚快活咧，咁同阿只 Wesley 倾偈嘅。 系啦，咁啊讲到话咧，即系其实小朋友咧，我哋除咗要去了解咧佢嗰个书台之外啦，咁我觉得嘅就系、是、其实我睇一套嘅，咁啊等于你个书台头先我哋喺咪后都有讲到阿 Wesley 哦，即系嗰啲咩切合咩人体工学嘅呢啲咁嘅，好贵啊！ 系啊， 一讲咧呢几个字就贵， 即系嗰啲点解？ 譬如食物一讲冇咩咩嗰啲 咩纳米啊、 基因啊 嗰啲咁嘅基因啊，咁嗰啲咧就会变得好贵噶啦。咁、如果系嘅话，我哋可唔可以嘅就系话，即系如果屋企嚟讲啦，即系未必可能真系个个都可以负担到啊，买啲咁贵嘅书台俾佢哋嘅时候，会唔会系嗰张凳或者都可以即系帮下手啊？咁样 系啊，其实咧我头先都有讲过，可以买一啲书台可以。即係調校到個高度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唔想買或者係冇呢個 option 嘅話咧，可以試下喺張凳嗰度咧入手啦。第一樣嘢就係好多大人有陣時可能會俾啲大人嘅凳小朋友坐嘅，係 啊， 係啊，咁其實咧咁樣就唔係咁好，因為其實我哋大人嗰個骨架同小朋友唔同噶嘛，咁所以其實可以建議翻父母係特別買一啲凳係專係設計俾小朋友嘅，咁同埋係可以調校高度。咁如果你張台調校唔到高度嘅，你咪嘗試下用一啲譬如話嗰個電腦用啲我哋叫嗰啲。嗰啲電腦支架啊，去撐高個電腦啊，或者攞一啲譬如書本嘅支架咧去撐高本書，咁樣用各種嘅方法令到小朋友唔會即係耷低個頭去寫字啊，或者用電腦咁樣，咁樣有一啲咁樣嘅 office 嘅凳可以調高調低啊，或專係坐小朋友，咁佢都可以坐得舒服啲咯，唔會因為佢生高啊或者係嗰樣嘢係影響到佢坐姿咁樣咯。 佢嗰張凳如果係個坐姿，其實有啲咩嘢你覺得我哋需要注意咧？即係例如我自己就會係咁樣啦。當我可以調高個張凳嘅時候嘅話咧，我只腳有吊腳喎。 咁摆个凳仔咯，你踩住张凳仔咯。 其实我点样嘅姿势，即系坐喺度嘅话咧，先至为之系正确嘅姿势。 咁首先咧，可以有阵时有啲软垫啊，或者可以坐喺个即系顶起个 pat pat 啦。呢个系第一步，第一样嘢可以做啦。第二样嘢系譬如话可以喺只脚下边咧，摄一啲嘢咧，令到个小朋友可以企翻住个地下，唔会掉脚。因为其实掉脚嘅 好辛苦 嘅，其实好辛苦嘅 系啊， 系啊，因为我会屈埋个脚喺后边，即系如果我掉脚嘅话，我就会咁样啦。跟住之后嘅话，我就觉得个膝头哥会好痛啦。 系啦，系啦。 马小云唔知咩叫吊脚噶啦，因为佢一出世咧已经系四尺几啦，一出世就 吊鬼我就知。阿 Wesley， 我有啲嘢想请问你， 好啊， 细个咧好中意咁样掰手指嘅，我妈成日闹嘅。掰手指其实系即系对， 系咪一个坏习惯？ 坏习惯有咩唔好？ 其实你所有嘢都系坏习惯嚟嘅。 因為其實掰手指咧，對手指第一樣嘢就係對個骨質唔係咁好啦。咁同埋其實咧，我發覺其實我有啲見過有啲人都係嘅。咁佢除咗掰手指，中意掰自己條頸嘅，即係留一留。 係啊係啊 係 啊， 佢覺得嗰下好舒服嘅嚇。咁其實咧，我都會建議翻，其實呢啲最好都唔好做。雖然嗰一下你會覺得好舒服嘅，咁但係其實咧，我覺得最好如果你覺得即係腰骨好痛或者各方面真係比較想了解多少少嘅，就都會鼓勵翻大家可能揾翻相關專業人士去檢查翻，譬如話可能係。骨科医生啊，或者系即系注册即系医药方面去检查，去做一个治疗系针对性嘅，会好少少咯。即系好过你自己喺屋企喺度整一整，你系舒服，但系其实对你嗰个本身嗰个condition 系冇改变嘅咁样。 因为我哋根本唔系专业人士啊嘛，系咪先？ 系啊，系啊， 系啊。我又想问啦，如果譬如话我真系去按摩咧， 系 捻骨咧，有冇啲咩高危动作就最好唔好做啊？ 我听闻咧，唔好俾佢哋 揿烂揿。 我听闻唔好俾佢踩啊嘛。我曾经有个旧同事咧，好多年之前咧，就喺按摩啦咁样。咁咧佢俾人踩完嗰，你知咩叫踩啦？即系成个人，即系嗰啲按摩师成个系企喺你背脊行嚟行去咁啦，即系当你地毡咁啦。咁跟住佢真系踩伤咗个脊。骨啊，定唔知边度睇咗好耐只医啊， 系又或者落颈啊，咁嗰啲系嘛，即系尽量唔好做，会唔会有啲咩建议？ 咁我会建议翻，其实咁我唔系好清楚佢哋嗰个工作范围系点样，咁我唔方便评论佢哋啦。咁但系咧，对我会觉得咧，其实自己咧好多时你头先听头先小强讲咧，就系话其实啲筋啊，有阵时觉得好唔舒服啊，啲肌肉好紧。其实我觉得自己屋企拉筋啊，或者各方面，其实都做啲伸展嘅运动，其实都系对翻自己本身脊骨好大嘅有一个好。 好處嘅，因為其實我哋好多痛症或者脊骨問題都係源於我哋嘅生活習慣，譬如話姿勢唔好啦、拉筋唔足夠啦、運動量唔夠啦，所以導致我哋啲肌肉量咧係 support 唔到我哋自己本身脊骨嘅重量嘅。咁所以我會建議翻大家，除咗係定期可能有陣時中意去按摩都好啦，咁但係其實最緊要都係去做翻啲伸展運動會比較好少少。 拉筋啊，知唔知啊？ 除咗拉筋之外嘅話，會唔會可能係有一啲可能食料上面嘅嘢，或者係一啲即係我哋做多啲嘢，可以就係令到自己都係喺啲譬如脊骨骼啊方面嘅話都有啲幫助。譬如可能我就曬下太陽啊，或者係點樣啊？ 係啊，咁其實頭先講小朋友方面咧，咁我覺得會盡量俾佢飲多啲水啦。第一樣嘢， 係啦， 咁第二樣嘢就係食多啲蛋白質嗰啲啦。因為其實我哋啲細胞都係透過呢兩樣嘢去運行噶嘛。咁同埋第三樣嘢就係盡量帶小朋友做多啲户外嘅運動啦。咁因為其實咧太陽咧，我哋吸收太陽嘅時候咧，會吸收維他命 D 嘅，咁幫助我哋身體吸收鈣質嘅。咁所以其實最好都係帶小朋友做下啲户外運動會好啲啦。咁我自己成日都會建議一啲家長會帶小朋友游水嘅，因為其實游水係對脊骨一個好嘅運動。首先第一樣嘢就是蛙式啦，因為其實我哋游水嘅時候，我哋用咗身體大部分嘅關節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咧，水入邊咧其實減輕咗你嗰個負重咧。咁其實你係活動到之餘，對你身體嗰、那個即係 pressure 係冇咁大嘅，即係壓力會減少咗。咁所以其實游水是一個好嘅運動嚟嘅。 我聽人講過，同埋游水是一個全身嘅運動啊，嗬， 係啊， 即係好均勻地，每一個部分你都要喐到嘅，咁都係嘅。咁所以係咯，咁多啲同小朋友游下水啊，或者如果天氣凍啦，就做下運動啦，出去跑 步。做伸展嘅運動， 伸展運動，拉下筋， 拉下筋咁都可以。 留意啊，多啲嘅家長，因為有時到發生問題咧，再去諗辦法去醫療咧，就冇咁好啦。早啲防治係咪？ 其實有時如果作為家長嘅話，其實身教都好緊要咧。即係如果阿爸阿媽都係咁攣弓蝦米， 係 啲細路見到你嘅樣子都係咁樣。 即係你打機又佢耷低個頭咁又啊，佢又學咗你啦。 係咯。 好，咁啊，今日多謝曬 Wesley 嚇，黃善麟先生同我哋講咗關於脊醫問題嘅，多謝曬。 何以始终皱眉？我这么爱你，期盼着永久，没法分离，却怎么？我们快争执到忘记，我应该爱到时间尽头没有限期，你又怎错，我又怎对？答遍几百次，说真假驳嘴，谈论胜负就如明智之举。说很多凭据，相对着瞬间，越要拥抱越觉步盘山。我这多的空性是缺憾和过分，明明尚有着时间。想讲哲理，求说服引领你退避，这样充满会预知去向，有问总要答，博得分拼命抢，其实最后没人如这般抢，夜一身惆怅，相对着瞬间。越要斟酌越觉步为佳， 在一起赞叹。 我是 Albert Lau 欧瑞强，星期日晚九至十二，2000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我请了好多老朋友回来，一起分享广播四十年的难忘回忆。 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不简单。 祝贺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生日快乐。 冇錯啦，祝二台咧四十歲生日快樂啦！唔單止咧，我哋咧喺二台做嘅朋友們咧，感受到嗰種嘅温暖啦，同埋嗰種嘅舊友嘅回憶啦。我相信聽嘅朋友們咧，一聽翻啲舊同事唱歌啊，講翻以前啲嘢咧，都好有嗰種感覺嘅。咁啊，記得留意呢個節目啦。好，26度氣温，相對濕度74%啊，12:30嘅啦。聽完呢個新聞同埋財經消息翻翻嚟咧，就有我哋今日嘅片段人間，冇行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话，安心出行应用程式的最新下载量已经达到600万，当局未来会继续透过科技应用协助防疫抗疫，并会检视香港的健康码以应对未来的通关。他又说，在联防联控方面，当局会咨询相关业界、防疫专家和内地专家的意见，从而将本港的健康码作适当提升，期望能够早日通关。考评局宣布取消2023年中学文凭试中文科考试和通识科独立专题探究。考评局向中学发信表示，由于新型肺炎疫情严重影响上学进度和本年度学校的正常运作，应考2023年文凭试学生的学习进度受重大延误。考评局公开考试委员会在今个月下旬会议通过调整相关考试要求，为学生提供更大灵活性和腾出更多课时。考评局说，2023年中学文凭试中文科和通识科的评核大纲已经作修订，余下的卷别比重将会按评核架构调整。考评局会同教育局留意疫情发展和未来几个月的学校运作，如需进一步改动公开考试或者校本评核，将会尽快通知安排。据了解，直资学校优才杨恩友替书院小学部前校长聂敏涉嫌盗窃被捕。警方表示，今年五月接获一间学校的代表报案，话怀疑有职员在2018年9月至到今年4月期间，以虚假理由批出和提取学校的款项，涉及金额大约1060万元。调查之后，在上星期在将军澳拘捕那名男子，他已经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11月向警方报到。本港楼价自7月创新高之后连跌两个月，按月跌幅扩大。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9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 396.3， 按月跌 0.4%， 跌幅明显较8月的不足 0.1% 扩大。9月楼价按年升幅收窄至 3.4%， 今年头9个月累计上升 4.3%， 至于上个月租金按月升幅收窄至 0.88%， 连升7个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多云，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42点，跌396点，总成交金额67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88点，跌16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6.2，跌15.8；美团271.4，跌11.6；阿里巴巴164.3，跌5.2；盈富基金26.3，跌3.8；宇华教育

Please tell me. If you can take it like this, listen to your mama and you never will regret it. If anybody wonders, you can tell them that I said it. The only thing I know is that I never, never can forget you. No. Been longing for you, baby, ever since the day I met you. I got you where I want you and I'm never gonna let you get away. 片段人间，再婚。 我是阿青，今年52岁，既是一个妈妈，又是一个嫲嫲。我有一个仔叫做嘉豪，32岁结咗婚，有两个好可爱、好乖嘅仔仔。佢好叻仔啊，系一个专业会计师。我好后生就结咗婚，老公系一间茶餐厅嘅老板，同佢一齐我好幸福。不过原来幸福真系唔系必然嘅。我老公因为肾衰竭走咗，嗰年嘉豪只系得7岁，我27岁。从此为咗担起头家照顾嘉豪，我决定放弃所有嘅工作、娱乐、兴趣同朋友。我的世界里面只是得我仔仔一个。在最艰难的日子，我遇到阿海，他成为了我精神的支柱，他就好像我一座靠山，令到我很安心。他带我8年，退休前是一个银行经理。我曾经很认真地想过要跟他在一起，因为嘉豪和阿海都相处得几好。不过个仔当年的年纪比较小，刚刚升上中学，我不想嘉豪被人笑受委屈。结果我一直跟阿海讲，等嘉豪大嗰啲先再算。 其实呢，要迟到几时我哋先结婚呢？我妈妈84岁啦，身体开始都越来越差。佢琴日先问我啫嘛，佢几时可以睇到我成家立室，同埋饮好杯新抱茶？ 海哥啊， 吓、 啊，对唔住啊，拖咗你咁耐，其实我都好希望可以斟茶俾奶奶饮。 对咩唔住？不过你真系噶，你真系谂下，你应承我啦，好唔好啊？ 我谂咗好耐，依家都系合适嘅时间咯。 哎呀！ 嗱，我约咗嘉豪咧，下星期去西贡食海鲜，同佢讲，你话好唔好啊？ 嗯，梗系好啦，梗系好啦。 哎呀，点解咧？7:30啦，嘉豪仲未到嘅，唔知系咪塞车咧？ 哎呀，阿青唔使咁心急啦，佢收工咪即刻过嚟啦。啊，喂，不如我哋坐喺度咁得闲，叫定松啦、哦。啊，整两只龙虾开边好唔好啊？ 唔好，食龙虾好似好论尽咁嘅。嗱，今晚我想叫得简单啲，不如我哋叫个第二啲嘢啦。 咁啊，不如叫个套餐啦。嗱、啊，我睇下先，有汤啦。嗱、啊，這個、呢个咧仲有咧。 浩哥啊，吓，不如唔好叫住咯。 我个心而家好乱啊，不如等佢嚟先由佢叫啦，好冇啊？ 阿清啊， 吓， 我明你嘅心情，唔惊嘅，阿家豪一定接受我，你放心啦。 系啫。唔讲住啦，家豪嚟啦， 家豪呢边啊，家豪， 系呢边， 嚟嚟嚟呢度。 系妈咪，海叔唔好意思啊，迟咗收工要你哋等添， 唔紧要， 好肚饿啊，你叫咗嘢食未啊？ 未，哈哈，你妈咪话你揸主意啊，等埋你啊， 你哋话事啦，我早啲食完啊，翻屋企睇下啲仔啊，费事佢哋搞搞震啊，嗱，我洗手先啊。 哦，家豪啊，不如咁样啊。叫条东星班你话好唔好啊？我知道你中意食鱼嘅。 好好好，你哋话事啊，你哋话事啊。 好好，真系我哋话事啊。 系啊系啊，次次都你哋话事噶啦，我几时反对过你啫，妈咪。 好好 好，我洗手先啊。 好啊好啊好啊， 洗手先，洗手先。 哇，海叔啊，呢间嘢啲海鲜真系唔错喎，啊 keep 到水准，下次可以再嚟过吓。喂。九点几噶啦，喂，那餐有冇甜品噶？我食埋走啦。 喂，唔该，上埋甜品啦，系啊系，唔该晒。 哦，嗱，呢餐啊照够啊，嗱，我出1000啊，唔够啊，海叔你包底啦。 诶，唔使你俾，今晚妈咪请。 妈咪请咁好，哇，早啲蒸多只花蟹啦。 其实咧，嘉豪啊，你妈咪咧今晚咧系有啲嘢想同你讲吓，唔系就系食饭。 嘉豪啊，系咁嘅，你都大啦。妈咪咧都好放心，好安慰。你知啦，爹哋又死得早，冇咁好彩睇到你咁三圣咁孝顺。但我知道佢在天之灵都应该会好安乐嘅。 嗯，妈咪你想讲咩啊？ 我冇。嗱，我凑大你嘅日子咧，你都知道一啲都唔容易啊，吓。 我知你辛苦啦，妈咪系咪想去旅行啊？我请你哋去啦。 我系想去旅行。不过呢，我想先同你外父外母同埋叫埋你姑姐一家人呢食餐饭先，跟住再去旅行嘅。 嘉豪咁啦，出年1月8日，我同你妈咪呢諗住请大家食餐饭。1月8日喎，你记住嗰日唔好让啦，知唔知啊？ 你咁高兴请食饭啊，海叔係咪摆大臭啊？ 係妈咪同海叔打算出年嘅1月8日结婚。我哋想请啲屋企人同埋好朋友嚟嘅，所以咧就想话定俾你听吓。 结婚，我冇听错啊嘛，妈咪，你哋结婚仲摆酒？ 咁屋企人求其食餐饭啫，唔会好铺张嘅。 唔铺张，夸张啫，使唔使挂埋大礼、抛花球、搵埋花仔啊？ 咩意思啊？我唔明你意思。 我问你哋咩意思就真。喂，你哋几十岁人啦，搞埋呢啲嘢，我知啦。搞大咗个肚，我系就搞笑啦。到时我个细佬仲细过我仔，我真系唔识点叫。 唔系，我想问下你意见啫。 唔问，喂，你日子都定埋啦，问乜鬼啊？ 其实咧咁样， 我依家同妈咪讲紧嘢啊，点啊？ 冷静啲，唔好激动，唔好激动。 喂，唔好拍我啊，唔该。 嘉豪啊，嗱，妈咪只系想问下你哋意见嘅啫吓，我哋咩嘢都未定。 系咯，未定噶， 未定嘅。 你问我咧就唔使问嘅 ，no way。喂，你哋两个加埋成百岁啦，过百岁添啦，喺埋一齐住埋，我都冇意见啦。你哋摆酒结婚，你哋自己搞，唔好怨我。我有事走先啦。 啲甜品嚟咗噶啦， 唔好走住啦， 食埋先啦，好嘛？ 咩都唔方甜啊，你哋食埋我嗰份啦。 喂，姑姐啊，系啊，好耐冇见啦。哦，吓，后年退休，哦，我唔做校长啦，入校董会，咁恭喜晒你啦。系啊，呢轮有咩搞啊？冇嘢搞，明嘅。嗱，姑姐你识咁多人，明嘅，好，得闲出嚟饮茶，好，拜拜。 为咗妈咪突然话想结婚呢件事，我真系冇办法平复。我自细就同妈咪相依为命，我一路都好孝顺佢。以前佢话唔会同其他人再婚，系因为佢话唔想俾人叫我做游艇仔。唉，呢一样嘢我一定摆喺我心里面，一路都冇变过。咦，舅父，做咩咁好请我饮茶啊？ 嘉豪。你是大学生啊，我以为你一个即是都几开通的人， 喂，但系点解你一听到你妈咪同我去叔结婚就咁大反应啊？ 舅父啊，妈咪依家都做埋嫲嫲咯，结乜鬼嘢婚啫？争落嚟搞嘅，我外母都好有意见噶。 嗱，不过又咁噃，其实你妈咪同海叔结婚，关其他人咩事啊？ 点样唔关啫？两个都几廿岁人咯，佢哋住埋一齐咁耐，我都冇出过声，咁咪算咯。 喂，话时话，几十岁人呢，同样拥有幸福嘅权利同埋自由噶、哦。啊，你妈咪同海叔好早已经有结婚嘅打算啦，佢同我讲啊，系唔想你唔明白唔开心啊，所以拖到今日。啊，谂住你大个仔啦，终于放下心头大石啦。哇，点知原来你咁唔高兴嘅？ 舅父你都识讲啦，佢哋一齐都好地地嘅，何必一定要结婚呢？ 嗱，你记住啊，海叔今年呢，我记得应该59定60啦，人哋个妈咪都80几啦。老人家最大嘅心愿系咩啊？咪就系见到海叔成家立室咯，饮一杯新抱茶咯。你其实明唔明啊？仲有啊，我问你。记唔记得你爹哋走嗰阵时同你讲咩啊？ 记得拖住我同妈咪一齐捉实爸爸只手，爸爸仲叫我一定要听妈咪话，要我大个咗要好好照顾妈咪。 嗱，我知你都好听你妈咪话，不过咁啊，你今次咧真系令到佢好唔开心，好伤心。你妈咪啊，呢两年嘅身体都真系开始转差啦。将来你谂下你自己仲有冇咁多时间照顾佢？ 姨妈咪， 嗯， 冇煮饭咩？唔舒服啊？使唔使同你睇医生啊？ 我冇嘢，呢两日咧见有啲头赤赤咁，乘机请两日假喺屋企摊下咁啊。 嗯，你食咗嘢未啊？我帮你叫啲外卖啊，横掂我都未食晏。 唔使叫，厨房有啲粥啊。你肚唔肚饿？你肚饿你不嚟食啊？ 系咪海叔煲噶？佢对你都真系几好啊。 是算是这样。 妈咪啊， 嗯， 其实呢你现在还是揸着部电单车送外卖， 嗯， 赚得过少少钱又危险，不如你辞了份工去啦。 哎，我先不辞啊，我又不是跟人家要争单的，我喜欢开着部电单车周围去的，免得留在家里自己一个闷嘛，不 是啊， 是 吧？我真的不想你这么辛苦啊。 哦， 嗱，你辞工之后我约埋舅父跟你去泰国玩两日。横掂你又未去过泰国，又咁想去，最多我叫埋海叔啦。 我同海叔前年去咗曼谷自由行噶啦。 啊，去过曼谷啦？ 系啊。 我唔知嘅，有冇游水啊？ 我咁大个人啊，前年去曼谷啊，第一次坐飞机啊，丑死怪啊！你知唔知啊？安全带我都唔识扣啊，我扣咗落隔篱嗰度，肉酸啊！ 妈咪啊， 吓， 对唔住啊。 傻仔嚟嘅，你忙啊嘛，总有机会我哋一齐去旅行，好唔好？ 你哋应该玩得好开心啊！ 开心，我啊仲着泳衣晒太阳啊！ 咁犀利， 系啊！ 你嗰时又话惊人见到你膊头同埋手臂啲拉嘅， 几廿岁啦，唔怕人笑噶啦。 最衰系我啦，细个贪玩拉跌咗个暖水壶，如果唔系你帮我挡住啊，我谂我依家毁咗容咯。 嘉豪啊！你依家做咗人爹哋啦，如果你个仔遇到危险咧，你都会好似我咁样帮佢挡噶。 妈咪啊， 嗯， 你嗰时一定好痛好痛。 嗰阵时我净系紧张你有冇事咋，都唔记得自己有几痛咯。 妈咪啊，海叔啊， 嗯， 我哋喺度落车啊，跟住喺度行个圈晒太阳，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好耐都冇行过啦。 系啊，系啊，系啊。 哇，呢度啲空气啊，真系清新好多啊，系咪啊？ 喂，行呢边啊。 哦。 咦，喂，阿清，你睇下。 系。 咦，前面嗰个绵羊仔几靓吓？ 靓靓靓靓，系啊，系啊。我最中意嘅青苹果绿啊，嗱，你睇下呢个，我最中意意大利牌子啊， 系， 哦，如果揸住佢入大埗嘅话，好爽啊， 爽啊，爽啊！ 哇，你睇下个车牌 ，Love Mum， 中唔中意啊，妈咪？ 梗系中意啦，任何一个妈咪啊，见到都一定好开心啊！ 妈咪啊，四周围冇人，想唔想坐上去感受一下？ 哇，梗唔得啦， 唔得，人哋架车， 咪系车主睇到嘅话，俾人闹啊！ 嗯，唔惊。诶、哎，不如咁啦，我同嘉豪帮你睇住先。 哦， 你快啲影张相落嚟咪得咯。 真系真系真系， 好唔好啊？系啦系啦，不如咁啦。 妈咪，横掂都系啦，嗱，戴埋个头盔， 戴埋头盔， 仲型啊！ 哇哇哇，你喂，你唔好搞人哋啲嘢啊！ 唉，部车系你噶，头盔都系你噶， 我嘅， 咪可以揸翻转咯。车匙啊， 我嘅，真系啊， 咁 俾我啊，多谢你啊， 叻仔叻仔，喂，咁你快啲试下啦，清，睇下爽唔爽，我就等你吓， 唔使等啊，海叔，嗱，呢度有个头盔，你嘅， 我都有， 系啊，妈咪，嗱，唔再埋海叔入大埔，行翻个转啦，我揸车咧去大埔等你哋，好冇？ 嘉豪。 啊、海叔，一阵间咧，如果你哋经过婚纱铺咧，啊，试下好似天若有情咁样，一定好型啊！ 哎呀，呢、這个仔，你曳啊吓你！ 妈咪，海叔，祝福你哋啊！ 多谢嘉豪，多谢。 好啦，我哋嚟啦吓。 台嘅时间除了主持中文歌集，还有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最难忘的就是可以访问中村雅俊、松田圣子和工藤静香。想起这些日子就好像是昨日的事，现在就要交棒给小白白元浩。 多谢你啊喵姐，我已经由小白变成大白，做埋人爹哋添啦。 但系对日本歌嘅钟爱始终不变。 咁等住听你嘅天空海阔啦！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魏真啦。我已经唔系一个寂寞的心啦，我而家系一个快活的人啦。嗱，快活好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啊！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咧。讲开小朋友，我细细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噶啦，我梗系支持风骚快活人啦。仲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时间真系过得非常之快，快到下昼一点钟，一阵间入俾李思康吓，李思康琴日唱歌唱得几出色啊，真系 好玩 啊，犀利啊，影子舞系啊，今日立到个头做咩啊？结婚啊？你今日 日日都结婚啊？ 你啊 ，Sarah， 我同你结婚啊！ 好，风骚快活人，听朝十点再见大家，拜拜。